常驻联合国代表金星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的时候表示，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疫情防控体系稳步运转。他又说，北韩今年自然灾害造成不少损失，迫切需要有利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但是亦都不能够放弃如同生命般捍卫的尊严。天气方面，下午的骤雨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大约10毫米雨量，而元朗更加录得超过20毫米。此外，影响广东地区的雷雨带正是向南移近沿岸，而该区的偏东气流亦都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听日日间骤雨减少，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中秋节翌日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个星期初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59点，升183点，总成交金额982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8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7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75.6，升10.2；腾讯控股511.5，升6蚊；美团点评241.8，升7.2；平安好医生99.25，跌8.05；比亚迪股份121.4，升13.2。中国恒大19.7，升3.2；小米集团20.45，升4毫；友邦保险75.9，系跌2.5；盈富基金24.28，升2毫；中国移动49.45，升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939，瑞士法郎8.394，澳元5.513，加元5.783。新西兰元5.099，欧元9.0742，每百日元对港元7.3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23。日经平均指数报23185点，系跌353点。港金现价报1742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2.78美元，卖出188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较早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的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而家龙尾排到去葵涌道近葵涌医院。另外啦，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卫理苑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由于车多，香港仔隧道北行需要间封。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落山道，因为车多，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都是需要间歇性封闭。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排队到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码头。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北角码头，反方向去柴湾方向近住糖水道那个支路都是挤塞的，龙尾就排到去维园。另外，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挤塞，龙尾在花园道口。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多车噶，龙尾一路断断续续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车多挤塞，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

另外四位嘅议员咧，同埋热血公民郑松泰咧，咁佢虽然唔系话一定要净系睇个民调，咁但系佢哋都做一个参考啦。咁而最后咧，佢亦都系决定咗咧，系继续会留喺议会嘅。咁啊，结果咧就系泛民嘅议员咧留任嘅非建制派啊，咁咧就总共有21位。咁啊。計呢個咁嘅比例咧，就相比之下咧，咁建制派嘅議員咧就有41席啦。咁41-21咧，好明顯咧就係一個相當懸殊嘅一個比例嚟噶。咁喺以往嘅議會裏邊咧都好少出現嘅。咁到底咁樣嘅比例嘅話咧，對未來一年咧，即係呢個咁嘅過渡期嘅議會咧，到底會影響啲有啲邊啲方面咧？咁其中最直接一個咧，就係因為立法會大家知道啦，係會選出有18個事務委員會嘅正副主席嘅。咁到底呢个选举里面咧，会唔会系建制派嘅议员咧就可以全部包揽咧？因为佢哋已经系41席啦，就要全部攞晒啲事务委员会嘅正副主席咧，相信应该冇难度嘅。但系佢哋嘅谂法会系点咧？咁一阵间咧，我哋都会揾到一啲建制派嘅议员咧，同我哋分享下佢嘅意见或者佢哋嘅谂法嘅。咁另外当然咧，仲有一个新嘅立法年度咧，里边咧当然仲都好多重要嘅决定要做嘅，譬如话咧就系明日大屿嘅前期研究嘅拨款要点做啦，咁等等咧好多啲议题咧喺未来一新。嘅一个会期里边咧，就都会引起好多争议。咁到底泛民嘅议员咧留低咗嘅呢21个非建制派嘅议员，将会点样处理好多棘手或者有争议嘅议题？同埋喺刚才头先讲咧，喺多事务委员会里边咧，佢哋自己会点样做一啲嘅取舍咧？咁大家如果对呢个议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或者分享下你嘅睇法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咧，我先听一听新闻追踪，我翻嚟再倾。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9月30号朝早9点，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认为，早前被选举主任宣布提名无效的议员不应该留任。 我好早的时候都讲过啦，既然选举主任都认为他不适合参选噶啦，咁你仲留翻喺度做咩？系嘛，咁咪有啲矛盾。 10点，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出席11国庆活动的时候说，要加强香港社会的国家意识。 作为中国人，爱国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义务，更是一种正道。更加有力地筑牢爱国爱港的社会政治基础，增强国家认同感、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 台湾杀人案死者潘晓颖的妈妈公开向曾经协助她的民建联查问跟进情况。民建联叶国谦表示关注，又说愿意接触潘晓颖的妈妈。 特区政府是没有任何动作可以做的，我们不能够在没有法的情况之下将她引渡去台湾。我所了解的呢，我们从民建联的任何一位议员呢，他们都在这方面是非常关心。 11点，12个在内地被扣留港人的部分家属去到中联办外请愿，表明拒绝官派律师。被扣留港人李子贤的妈妈 叫我们不要再纠缠，我们不见了家人，不见了仔，怎样不纠缠？药物又收不到，什么都做不到。我们很郑重告诉他们，我们要回我们自己的律师，我们不要官派律师。这只法例我们是可以用自己的律师的，大陆都不要搞那么多东西出来啦。 下午4点半，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宗是本地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係傾緊咧關於民主派議員留任嘅，咁佢尋日咧就公布咗個民調嘅結果啦。咁而家咧就連埋呢個醫學界嘅陳佩賢在內咧，咁就非建制派嘅議員咧就將會有21位咧係留任喺議會嘅。咁但係建制派裏邊咧就會有41席啊，41位。咁啊，到底呢個咁樣嘅實力懸殊之下咧，議會到底嘅形勢會點咧？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自由風嘅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好啦，咁而家電話機旁邊咧就接通咗公民黨嘅黨魁咧楊岳橋，我哋倾下噶，杨岳桥你好， 系，警长你好。 系啊，咁啊，寻日咧，我哋睇到你哋嗰个民调嘅结果咧就出咗啦。咁你哋都已经做咗个决定啦。咁啊，即系议员咧就大部分咧都会留翻喺个议会里边嘅。咁好啦，你留低咗之后咧，你觉得而家个形势都好悬殊啊？即系头先我哋点算过咧，就系41席对21啊，41就系建制嘅，21咧就系非建制，即系或者民主派啦。咁啊，你哋觉得咁嘅数目咧，即系你哋又继续要留低啦？其实好困难嘅，你要做到啲嘢嘅话。 其实在整个去留的讨论之中呢，我们一早都很清楚的。实际上去与留有各自不同的理据，这个我也都非常尊重。而在这个辩论过程里面呢，我们都是充分理解到，哪怕就算是留低呢，其实也都是面对着很大的困难，特别是实力悬殊。就算是未有出现我们有三位同事离开议会之前，其实都是少数来的。咁而对方其实实际上在绝对压倒性都是予取予攜。咁当然在过去这个月，我们也都尝试去铺陈，哪怕是这个困难的局面，我们都选择留低，当然就是我们认为有我们的一些作用，哪怕是微小的作用。 那作用主要是哪里啊？杨桥可不可以跟他讲一下？ 包括即是一些具争议的一些题目、项目、拨款拿到来立法会，尽管你投票的时候可能会输，但是我们的作用都希望可以透过在议会里面的辩论、质询、拿事实、即讲事实、或者是查询 资料等等这些东西呢，是希望可以提供到一些事实的理据去给公众知识，从而令到对方在这些具争议性的议题上面不可以这么轻易的予取予攜，可能最终投票大票都是会输的，但是这个可能是两个钟头和两个礼拜的差别，这个都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的事情。 杨岳桥，因为你刚才都讲回个去留的讨论，即是你都讨论了真的很久，还有呢就差不多是去到你的任期要结束前的一两日就才知道那个民调结果的。中间里面呢当然都有很多讨论，也都有质疑的，即是很老实讲。那就觉得是即是为什么要做这么久的民调，这么复杂呢这件事。因为到最后呢，其实你们决定留任都是讲一个叫做政治判断的。其实这个政治判断你觉得如果是一开始不做民调了，你们说要留或者要去，或者是简单地去做一个决定，会不会好一点呢？不需要后来引发了这么多的可能即更加大的争议，甚至大家现在觉得那个非建制阵营里面可能还分裂得紧要的。反正都要做一个政治判断，是不是应该早做好过到现在才做呢？ 那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不要那么善忘去想回究竟过去两个月发生什么事啦。其实随着即政府推迟了选举，而人大作了个决定之后呢，当然起码公民党当时觉得我们是倾向留低，但是亦都愿意听多些香港人的意见。而随着民主党觉得是要跟随民调，我们亦都觉得是要跟，因为这样呢就了解到个社会是很分裂的。我们都完全明白呢，不同的意见呢都有它的理据。咁希望透过一个民调呢是能够拿到一个大比数的一个方向。好啦，而家民调做咗，亦都系一个科学嘅民调，因为中前叫香港民意研究所所牵头做嘅。咁我相信冇人系会质疑佢嘅公正性啦。咁好，即系可惜嘅就系嗰个结果咧，系即系非常接近，但系两个去预留咧都不能过半数。咁呢个只不过系反映一个社会现实啫。咁我哋唔能够话因为个社会现实系咁，所以点解？哎呀，假设如果最初点样点样，我觉得今次是俾咗一个好嘅机会，第一有一个好坦诚嘅辩论，系等双方可以有一个即系诚恳嘅对话。第二就系等我哋了解清楚咧，个社会的确真系非常有两边非常分裂。咁呢一个当然系我哋把脈了解到社會發生這件事，當然這個也是給我們從政的人有一個很清楚的了解，知道社會究竟是怎 樣。對，楊岳橋，你說到這個分裂，其實大家都留意到今次裡面即很多一些比較激進一些的一些團體或者是聲音，就都很質疑你們本身要做這個民調的，甚至都很質疑你們這個決定，即是留下的決定的。這個分裂你覺得是不是又重新回到一個 一個原來的起步點，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即是民主黨、公民黨，我們叫這些比較傳統的泛民，其實跟一些新的比較激進的團體力量，其實一直都有個分歧的。今次是不是因為這次的事件去留呢，又重新回到起點，就是其實你都覺得跟他們是會有一個很大的差距，在政治上呢，即其實可能是都分裂緊的。現在你覺得現在的結果出來是不是這樣？ 咁我覺得從來喺個民主板塊裏面係有唔同嘅聲音，由第一日都係咁樣。咁當然我哋喺唔同嘅議題，我哋願意走埋一齊。喺呢件事上面，大家各抒己見，亦都見到主張離開嘅，亦都坦誠地將佢哋嘅論點交出嚟。我哋亦都係嘗試咁樣去做，希望呢個過程裏面睇下有冇可以說服到對方嘅空間。咁冇嘅，我哋咪接受咯。咁但係呢個唔代表。有不同是一件很大的问题，和而不同才是最终希望大家达到的目的来的。未来的日子不会突然间没事发生的，我们都是担忧的，就是未来具争议的议题是排山倒海地来，而实际上荆棘满途的。那我也都看不到我们可以再有各自行各自条路的空间，实际上即只能够是起码在我们而言，我们是会去坦诚面对这个不同，去尊重对方对我们的批评，也都希望可以争取更加多合作的地方。 嗯，你虽然说希望争取跟他们合作，但是现实上很多时候，即很多议题，即可能他们都会质疑即一些传统泛民的做法，即包括今次里面都是。所以人也都觉得今次譬如说你和你们十几位的泛民的议员，就会不会其实是担心就是说想留任，但是又怕即是跟一些激进的部分就是受他质疑。所以就借一个这样的民调去过桥，就是给自己一个理据就去留低的。这样你们怎样去回应这些这样质疑呢？ 不要忘记当日提出认为要做民调的都包括主张离开的人的。 嗯。 啊，那当然最理想的当然是由公投的办法一人一票去达到这个目的啦。那但是在现时的情况是有这方面的局限，大家都明白做不到的。不如求其次就透过民调咯。只不过个民调的结果出到嚟系冇个过半啫嘛，唔代表民调本身系错误噶，系咪？ 我哋就即系民调嗰部分咧，我哋稍后都会同即系民意研究所嘅一啲朋友会再倾关于佢哋个做法啊等等嘅。咁啊，结果嗰方面咧就系会即系令到你哋决定咗啦，即系做咗一个决定啦。咁啊，杨亚乔嗱，我亦都想问下啦，嗱，譬如话你头先讲咧，议会里边你希望继续发声啦。咁但系我哋都做过啲基本嘅功夫咧，就系话咧，即系如果一般嘅政府法案啊，同埋财务建议咧，就其实都以而家咁嘅比数咧，即系嘅分配咧，议席嘅分配，其实你都阻唔到嘅。譬如话，包括明日大屿这个最有争论的啦，咁啊，所以你哋其实留任嚟讲可以阻到嘅，即系或者系即系能够抗衡到嘅咧，其实系真系唔多嘅，系咪咧？ 其实啊，警长你刚才讲嘅喺2016年9月立法会选举换届选举之后，都系咁噶。即系哪怕当时没有任何人被 DQ， 其实都会发生你讲嘅阻唔到嘅， 冇咁悬殊啦。 吓，咁当然。即是当时是相差十多只，现在相差廿只咁样。咁嗰个当然是困难的。但是过去四年大家都见到在不同的情况大家都尽力啦。咁冇人有水晶球的，即是输硬是现在大家盘面上面。咁中间仲有几多空间去做，咁呢个就是大家努力嘅嘢。亦都唔系只系议会里面嘅。我哋睇到逃犯条例嘅争议，除咗议会里面大家努力之外，亦都靠社会里面大众传媒舆论一齐去做嘅啫。 有啲建制派个睇法咧，就话会觉得个议会未来咧会更加激进啊，因为经过今次咁嘅事件之后咧，或者可能即系留低嘅泛民要表示，即系自己都系要争取嘅。议会系咪会有可能更加激进化，即系或者系讨论议题，或者系对某啲议案做表决嘅时候？ 如果佢哋唔将一啲令香港人讨厌嘅嘢攞上嚟，咪唔会激进咯？点解会激进啫？激进就系因为佢哋即系冇天下啲大不韪，夹硬系要激嬲香港人啊嘛。如果你系将一啲大家都有共识嘅，你做好你啲咨询嘅嘢攞上嚟，点会激进呢？ 杨岳桥，你而家你预计咧，譬如话好快会复会啦，因为即系喺10月份咧，即系施政报告要宣布啦，咁亦都系即系开始翻工作噶啦。咁一开始之后咧，你哋觉得即系边样嘢会先摆喺个议会里边，即系对你哋嚟讲咧系首要要处理，同埋你哋大概做起个新嘅议会里边咧，大概个做法会点做，即系个策略会点做啊？ 其实如果根据政府所讲呢，个议事安排呢是会根据啱啱这个七月议会结束的时候的那个议程继续下去的。 嗯。 咁即係话一啲未完成嘅法案可能係会继续唔需要由头嚟过、一啲财务安排亦都係唔需要由头嚟过、 嗯、 但係当然个主导权喺政府度啦、 嗯、 即係究竟佢係想同香港人一起处理埋个疫情放下争议，主要係集中去救市救人救失业、嗯、如果佢係咁当然呢啲绝对欢迎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佢係要令到香港人愤怒嘅，係要将一啲即系佢中意嘅排先嘅，咁、 嗯、 当然呢个就另一个问题啦。 系啦，咁另外亦都有建制派啊，梁美芬咧话建议咧就系讨论呢个引用权力及特权条例咧，就成立委员会调查翻个骚乱事件嘅，咁啊包括咗特别有冇外部势力啊、外国干预等等嗰啲啦。咁啊，以而家咁样泛民嗰个阵容咧，能唔能够阻挡到，或者呢件事里边你嘅态度点，或者你嘅策略啊，点会应付，即系点样应对呢、這个呢、這个提出嘅要求咧？ 正如我哋过去呢个月嘅辩论里面，我哋都有提出过呢个问题嘅、 嗯。 第一呢，呢个系个议员议案，咁即系话呢系需要两边分组点票嘅、过半。咁、现时嘅格局呢，对方当然系可以通过嘅。咁、但系喺梁美芬嗰条议员议案之前，其实都仲有一系列同系民主派提出嘅其他嘅议案。咁希望喺嗰度咧，係製造咗一個不法位，係希望咧，即係梁美芬呢一個冇咁容易咧，係變成事實嘅。 嗯，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楊岳橋。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嘅。咁而家自由風傾緊咧，就關於民主派議員咧留任之後咧個議會形勢會點咧？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嘅。我先聽下新聞。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一宗是本地个案，患者是元朗凤翔大厦元朗护老院的71岁女院友，感染源头不明。卫生防护中心话，有关院舍不是很宽敞，院友可以周围行走，因此同确诊者同住的65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当中61人已经被安排到亚博馆检疫，另外有4人因为其他原因入医院，4人的病毒检测初步结果呈阴性，院舍的19名员工要入住检疫中心。中心话，确诊者在今个月21号才入住有关院舍，之前住在观塘翠屏村翠微楼。他在前日因为其他原因入院之后确诊，并且验出有抗体，有机会较早的时候，即是在观塘居住的时候受到感染。当局向翠微楼同埋凤翔大厦的住户派发检测样本樽。保安局表示，留意到有人网上煽动他人听日在香港各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呼吁市民不应该参与。据了解，警方将会部署6000警力在全港各区应付可能出现的突发场面。消息说，警方经评估之后预计听日可能会有人上街，甚至可能有人参与网民发起的非和平活动，认为听日的风险颇高，所以加派人手应对，确保市民安全。消息又说，警方会在高点设立观测点，假如发现非法集结或者违法行为，希望预早介入。渣打银行表示，由于技术问题，令到少数开立了马会账户的渣打客户早上被错误重复扣账，渣打银行将会通知受影响的客户，并且正是进行更正，将被误扣款项回拨至有关客户的户口，向受影响的客户致歉。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成立的803基金有限公司早前去信教育局，要求公开已经被裁定专业操守失当的教师和学校名称等的资料，但是局方拒绝。803基金今日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要求法庭下令教育局公开有关资料。803基金表示，今年2月曾经透过律师以公开资料守则向教育局申请索取有关资料，教育局3月回信的时候拒绝提供教师和学校名称、个案调查结果和后续行动。803基金5月再去信教育局，要求内部审查有关决定，但是局方在7月回信表示，经过内部审查之后仍然拒绝公开教师和学校名称等的资料，以免破坏教师和学校对教育局的信任，或者令到政府面对违反保密责任的法律风险。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听日日间骤雨减少，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中秋节翌日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个星期初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呈祥道嘅交通意外，就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近葵涌医院。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较早前嘅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龙尾去到葵涌医院，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学园街。较早前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交通繁忙嘅，东行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维园道。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彩虹嘅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嘅交通繁忙，龙尾喺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车多，龙尾分别喺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交通非常挤塞嘅，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近卫理道。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近卫理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观塘码头。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嘅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排到去龙翔道接近天马苑。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登记咗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未啊？年满18岁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仲未登记，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你亦可以用书面表格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登记期至2021年年底，快啲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我系手下留情嘅何亨。中秋节，我最想同边个睇月光？ 梗系独居长者啦，大时大节陪下佢哋，佢哋都会开心啲嘅。咁屋企人呢，我哋平时都见噶啦。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无论越缺越远，香港电台第一台都与你一起走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自由风翻嚟啦，倾紧咧就系民主派做咗一个民调咧，就寻日公布咗结果啦。咁啊，结果咧就系未有一个好明显啊，即系过半嘅一个门槛嘅一个指标出现嘅。咁啊，但系咧就民主派嘅议员咧，基本上都决定系留任啦，大部分。咁啊，加埋呢个医学界嘅陈佩贤咧，而家总共喺议会里边咧就有21位嘅非建制派嘅议员，咁亦都有41位咧就系建制派嘅。咁啊，头先我新闻休息之前咧，就同阿杨岳桥咧，就佢应该代表呢、這个泛民嘅议员啦，就讲咗佢留低之后咧，就到底喺议会工作里边，佢哋会点做咧？有咩策略咧？咁呢个时间咧，都系请到咧，就系有41席嘅呢个建制派啊，咁啊，其中一位咧就系民建联嘅副主席咧兼行会嘅成员啊，张国军同我哋倾下嘅。张国军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啊，我哋啱啱倾紧嘅咧就个议会里边新嘅形势咧，而家就系都几悬殊，系41席对21席啊，即系41咧就系属于建制派嘅。咁啊，你哋自己里边咧，根据呢个咁样嘅比例咧，你有冇咩谂法，或者跟住开始嘅议会咧，就开即系10月14号啊，咁啊特首呢个宣布呢个佢嘅施政报告之后咧，就开始嘅议会噶啦。喺个工作上，你哋觉得喺咁嘅新形势下边，你哋有冇啲咩新嘅谂法或者新嘅策略咧？ 其实即系你刚才主持你话悬殊啦，咁但系对于我坐喺议会里边咧，其实我又感觉唔到同即系喺即系休会前嗰个分别嘅。 嗯， 即系点解咁讲咧？因为你话要立法会2/3通过嘅重大议案咧，建制派又唔够。 嗯， 但系你话一般嘅议案咧，其实反对派多几个少几个咧，其实同嗰个过半数咧又冇一个关系喺度。咁、所以我相信即系个基本形势咧就分别不大，因为咧其实喺议会里边咧以而家嗰个咁即系咁松回归前一路带落嚟嗰议事规则咧，你要喺入边要去拖拉，去唔俾你去选政务主席啊，或者唔俾你去表决啊，其实有好多好多空位啊漏洞咧，唔需要20个人去做嘅。 嗯， 其实只要有几个佢系即系可以咁讲，佢只要冇乜底线地去冲击嘅话咧，其实议会你都会受到几大嘅影响噶咯。 嗯，嗱，张国军啊，但我哋睇到咧就嗱，第一步咧，当然就系先要选啲事务委员会先啦。咁啊，喺选事务委员会方面咧，就呢个咁嘅比例咧，41:21，应该就好容易噶咯。即系你基本上可以全取兼做埋政府主席噶，其实都。 其实即系你如果咁讲啦，喺上次即系喺休会前嘅一年两年咧，其实你话如果咁讲，要真系选嘅时候，当然我哋喺票数上系会占优嘅。 嗯。 咁、但系过去你都留意到，其实咧我哋即系就算你话即系咁讲，如果计票数咧系可以一直不留俾反对派嘅，大概咁几多年我哋都冇咁做，点解咧？我哋都想喺议会里面大家咧有傾有講啦，咁、即係大家希望可以即係議政論政啦，咁咁、你但係你問我喺休會前最後，特別喺修例風波之後，成個議會其實已經冇咗個大家坐喺度議政論政嗰個嘅基本嘅氛圍喺度、而反而我自己所見到嘅就係、總之不論係大會、小會、委員會定係事務委定係工作小組。只要反對派佢係坐到落去主席或者副主席，只要佢係主持個會議嘅時候咧，其實咧好多時咧佢就會棘死個會議，令到咧係成個議會係喐唔到。呢一個反而係我比較擔心嘅地方，即係如果喺新嘅會一年裏面，佢哋如果繼續係有啲位佢哋做政府主席嘅時候，究竟佢會將嗰個委員會或者嗰個工作小組會搞成點咧？ 嗯， 呢一點我又覺得係唔能夠即係忽視咯。 嗯，如果我照你咁講嘅意思，即係可能係最保險啊，或者你講即係叫做最減少到呢啲混亂咧，就係、全部即係唔放翻啲位出嚟啦。即係簡單講，可唔可以咁講啊？即係18個事務委員會就做曬佢啦，即係政府主席都。 我呢個建制派咁有冇坐大家坐低個共識咧？就我起碼我就未傾過，未有呢個共識喺度啦。但你問我個人意見咧，我認為其實過去我哋大家係有傾有講，希望大家喺議會裏面傾嘅。但係而家佢哋講到明就話翻入嚟議會咧，唔係同你傾，我係要攬炒議會。咁我哋又要負翻個責任咯。如果人哋講到咁樣，我哋依然係仲係好。即係咁講，去做我哋自己嘅君子嘅時候，究竟會唔會令到議會係不堪，而令到社會係覺得我哋係即係作婦人之人呢？我自己就認為呢一點，我哋係值得真係要去解決嘅問題。 嗱，張國軍嚟，你按照頭先講到咁樣嘅形勢，即係大家都係要先估下先啦，即係未來會發生啲咩事啊咁。咁嗱，咁建制派有啲咧就會講咧，就話咧未來嘅議會就會更加激進嘅。咁呢個可能就係頭先你講嘅講法啦，即係入到去咧要攬炒議會。咁但亦都有另一種講法咧，就係因為嗰個好懸殊啦，即係而家個比例始終都真係咁啊，反而有啲事咧或者有啲議案啊撥款咧通過係反而快嘅，即係或者效率我哋講啊，即係通過做事咧係效率係快咗嘅。哪种可能性大啲咧？你觉得？ 我相信系唔会容易，唔会快咗噶啦。因为即系寻日咁辛苦喺个民调公布结果里边揾到，即系一啲下台佳话要留低喺议会里边咧。如果喺议会里边，佢哋再系同即系咁讲，系理性议政论政嘅话，其实佢哋系不能向嗰啲即系要求去离任嘅支持者咧系交代嘅。呢一个系而家喺议会里边，我自己认为咧对。泛民又好或者反对派又好呢，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的魔咒，就是说他不能够正正经经坐在跟建制派开会，如果不是会受到出面一些即是本土或者街头勇武的责难。所以这个反而是我觉得是会即是令到未来一年在议会里面出现极大障碍或者困难的一个最主要的障碍。 即是你的倾向就会觉得是未来会更加激进了，即是议会里面。 梗係啦，如果唔係你點樣去解釋佢要留喺議會裏邊咧？ 咁如果按照咁嘅話，咁建制派有咩諗法㗎？即係會對策上點做啊？或者喺未來議會嘅運作上，你哋會有啲咩嘅對即係策略咧？ 我認為咧，坦白講就要即係嗱，如果即係我諗要個立場好清晰咧，即係如果你係反對派嘅議員咧，喺議會裏邊係願意大家真係係理性去議政論政嘅話咧，我哋無任歡迎。但是如果他们在议会里面我们见到的他们只不过是想揽炒议会或者是拖垮特区政府的施政呢，我们也都不能够好像过去这样呢，我认为呢是太过善良了。因为呢我们的善良或者我们的忍让呢可能只会换来对方的不寸进尺，令到议会呢是更加令到社会失望。我想这一点呢是过去几年里面我自己见到的一个的经验。 张国军，你可不可以讲得具体一点呢？你说即不示弱，同埋即是不可以俾他们即要拖垮议会的咁。在具体的做法上是即是啲咩嘢呢？你可不可以讲下？ 当然好视乎对方未来一年的策略啦。即是如果对方是即是好似过去咁样，你话要去冲击啊，令到你主席主持唔到会议啊，我諗我哋亦都不能够即係坐以待毙，以礼相让，由得佢喺度即係为所欲为，跟住呢就让立法会嘅保安喺度呢即係去即係受苦。即係呢個情況喺過去社會個畫面上出現太多，而令到社會好多人士咧亦都不滿。我諗特別係即係我哋，我諗即係如果佢哋係冇底線嘅衝擊嘅時候，我諗我哋即係喺你問我咧，不論喺起碼議會嘅秩序，甚至喺議事規則方面，點樣係能夠去即係長遠去堵塞呢啲嘅漏洞咧？我認為喺呢一年裏邊咧，係需要即係照去好積極去做呢一件事。因為唔好講喺未來呢一年咧，如果即係喺下一次即係出年九月嘅選舉翻到嚟，即係如果仲係咁嘅情況，我哋唔去堵塞呢啲問題嘅時候，分分鐘連立法會主席咧都唔能夠順利選出。而咁樣嘅情況咧，就好似上次內會嘅情況啦。上次內會嘅情況咧，其實都係最終係要由立法會主席咧係出手先至 裁決啦，要做個裁決啦。 係啦，咁但係如果喺下一屆未有立法會主席嘅時候，咁究竟嗰個嘅真空嘅情況又點樣去解決咧？可能到時咧會帶嚟更多嘅麻煩。所以我諗喺今年裏邊咧，喺呢啲地方，如果我哋堅強啲， 去處理咗佢嘅話咧，可能對新下一屆新一屆嘅立法會嚟講咧，可能會帶來更即係深遠同埋壞嘅影響咯。 啊，張國軍，按照你咁講，即係話咧係修訂一啲議事規則，反而係一個重點嚟嘅，即係一短短嘅一年。 我自己會認為係需要喺今年裏邊去做，即係如果今年唔做咧，會為未來嘅下一屆嘅立法會咧，會帶嚟好大嘅不穩嘅，即係不穩咯，同埋困擾咯。 嗯，但係亦都有啲剩低落嚟嘅議題咧，譬如話包括咗啊，即係譴責呢個DQ 咗嘅泛民議員，呢啲會唔會繼續會再提出嚟咧？ 當然你話在上屆剩低咗嘅事項，究竟點樣去處理呢？嗱，坦白講，建制派未坐低去傾嘅。但係即係你問我，其實在上屆當然原本有啲大家因為會期過咗而冇得傾嘅嘢。你問我咧，我反而會比較重視就係、是、特別係最後嗰次會議裏面，其實都有多個嘅政府嘅法案咧，對社會好有用，但未過。呢啲我認為就應該要喺既然多咗一年時間，要盡快去處理咗、 包括咗啲咩？你可唔可以提一提大家？ 我自己其中有兩條係我做法案委員會嘅添，一條就係證據法，就另外一條咧就係成文法。咁呢啲都係牽涉到即係究竟法庭將來能唔能夠更加快捷有效去處理，例如嗰啲嘅嗰啲嘅酷刑申請啊，又或者甚至係就嗰啲就住即係嗰啲全民證供，因為當年咧因為一啲嘅handicap 嘅人士而導致係不能夠起訴啊，彰顯公義啊，咁呢啲其實當年係引起社會恐動嘅轟動。而最尾是未能夠修例解決，咁我認為呢啲係需要喺今年裏面咧，係將佢盡快拎出嚟去處理埋佢啦。因為個法案都已經過咗委員會，只係爭最後一關係三讀嘅。 係好啊，咁啊明白，唔該曬你啊，張國軍。咁啱同佢傾嘅咧就係民建聯嘅副主席同埋行會嘅成員咧張國軍嘅。咁而家我哋傾緊嘅就係關於未來嘅議會咧，就個形勢到底係點咧？因為民主派就係公布咗民調結果咧，就而家合計咧有21非建制派嘅議員咧係會留喺議會嘅。咁啊，大家對呢個議題如果有興趣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我哋先休息一陣，我哋翻嚟再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Xiu. How do we say 無力感 in English? 無力感即是感覺到事情已經是完全不在我們的控制範圍之內，做任何事情都不會有影響，亦都幫不到整件事情。那我們英文可以怎麼說呢？最常用的一個字呢，其實呢亦都係一個好簡單嘅字，就係、是、hopeless，H-O-P-E-L-E-S-S。咁你可以話 the situation is hopeless or it's utterly hopeless， 完全呢係冇嘢可以做到㗎啦 ，hopeless。如果你想講得直白少少，你 you can say I feel there's nothing I can do。I feel there's nothing I can do。N-O-T-H-I-N-G。Okay, I feel there's nothing I can do。我覺得呢我可以做嘅嘢咧係完全沒有嘅 ，OK， 咁亦都係有少少表達到呢個無力感。再俾多個講法大家 ，you can say I feel so useless， I feel so useless， 感覺到自己好冇用，因為自己做乜都做唔到 ，useless， U S E L E S S。好 ，example sentence， Uncle Xiu has been gaining weight since lockdown。小叔咧，自從咧留喺屋企呢段時間咧，就體重就不停上升 ，and there's nothing he can do to change that。啊，冇嘢可以做到啦，就感覺到非常自由呢個無力感啊！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香港麦当劳行政总裁黎伟思。 当你做一些销售的预估的时候，千祈不要用今日的看法去想，是应该想下其实顾客的趋势、将来的 consumption 的 behavior 的 changes， 而去做一个 accurate 的估计。 与 CEO 对话2020，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得你都得， 说书人生继续一念之间二，曾医生讲艺术治疗嘅起源。 Hill 佢喺1942年嘅时候咧，就正式命名咗 art therapy 艺术治疗。 财务顾问陈王杰博士，金钱五课书。 永夜嘅来临开始惊。惊嗰时唔知做乜嘢，起码我要做一啲嘢，使到自己安心。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兴、李灿荣。 星期六晚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傾緊關於咧就係嚟緊一年咧個議會嘅形勢到底會點咧咁。咁啊，而家暫時嘅初步點算咧，就應該有21位咧就非建制派嘅議員啦，41位咧就建制派嘅。咁啊，議會咧亦都會喺下個月嘅14日開始啦。咁當日咧就係行政長官會宣讀佢嘅施政報告啦。咁咁啊，大家對於個議會形勢如果有興趣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喺今次嘅21位即係留任嘅非建制派議員裏邊咧，其實都有啲係功能組別嘅議員嚟嘅。咁到底佢哋自己又会有咩諗法呢？喺短短嘅一年里面嘅任期里面，咁我哋就请嚟咗呢就係教育界嘅立法会员呢，就係叶建源同我哋傾下。叶建源你好。 係、hey, 你好。 係呀，咁我哋啱啱傾緊嘅就喺议会里面嗰个势力分配啦，或者个新嘅形势啦。咁有一位里面呢就係、是、你都系其中一个成员啦。咁但係你嘅留任其实应该就当时系唔需要睇呢个文条㗎嘛，因为你应该教育界里面呢你自己会做另一个调查㗎嘛，係咪？ 冇错，我哋做咗一个另外嘅调查。 咁嗰个就应该系比较个比数清楚啲啦，係咪？即係 我哋个比数相当清楚。咁呢就系、是、会员呢，即系教协嘅会员呢，有60几呢系即系支持我哋留任啦。咁如果系再计得系准确啲，因为我哋有一啲会员可能喺个政治上面呢都未必咁支持我哋。如果我哋扣除咗啲话呢，其实实际上同意我哋嘅政治方向嘅呢，咁系去到70几呢系支持我哋留任嘅。咁所以个比例呢都几鲜明，即系你无论系6也好或者7都好，都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取向来 的。是经验啦，泛民他们那边呢，就因为他们很多因为直选或者是参加这个地区选举出来的，所以他们说要参考回那个民调。但是你是来自这个教育界，而且就是其实那个意向可能你都大概会知道，或者你自己都可以做一个决定，其实就这一年里面你到底留不留低呢？为什么你自己都要在回个业界里面做一次这样的民调呢？个作用有什么呢？ 我想在而家即係社會上面，大家對呢個留任與否咧，都有一個討論，有一個爭論啦。咁變咗咧，就大家都可能覺得有一個民調作為一個依據咧，會比較清晰啲。咁佢個爭論咧，可能咧亦都即係可以有一個比較明確嘅依歸啦。咁所以我哋咧都做一個我哋會員嘅調查。實際上咧，就即係其中一個爭論點就話啊，你多一年，呢一年咧係並唔係你個本來任期嚟噶嘛，你係冇一個即係。是即是选民的授权的。咁如果我哋做一个调查，有一个好清晰的即係、选民其实都系支持我哋嘅，咁变咗其实呢、這个授权嗰、那个即係就可以弥补返。我諗呢个系一个即係都对于我哋继续去工作呢都有个帮助嘅。 即係我哋系简单讲，系咪应该即係你想再喺一年里面都得到你个业即係业界里面嘅选民嘅 mandate 啦，就叫委任。 係啦，冇错，係啦，冇错。 咁好啦，咁但係呢个宏观啲讲呢，即係我哋觉得始终都系少数啦，而家非建制都系得21位啫。咁你自己系其中一员啦。咁喺整个议会咁嘅形势之下呢，你觉得喺教育界里面有啲咩事情你需要想做或者系需要做嘅呢？ 教育界其实呢有太多嘅事情要做啦。因为呢大家都明白到呢而家教育界系喺建制派嘅即係口系針對住嘅要攻擊嘅一個嘅情況啦。 同埋成個社會裏面亦都係一個即係中心啊，一個焦點嚟嘅討論。 咁就今次點解我哋嘅會員嗰個支持度咁高呢，係去到60-70%啦。咁即係比起一般嘅即係社會嗰個情況係高啲呢。咁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呢，就係大家個危機感都好強烈。咁我哋有好多嘅會員今次好例外嘅，就係主動寫電郵俾我哋呢，就解釋點解呢，就即係認為要即係留任。咁都覺得呢係即係喺而家咁嘅環境底下呢，我哋不能夠呢係喪失咗呢、這個即係喺立法會呢個陣地，咁呢一定要喺呢度呢係要堅守。咁因為教育同埋教師呢係被攻擊嘅情況呢係越嚟越嚴重啦。咁早排我哋見到話 咩三座大山咁樣，咁呢個三座大山就即係啊出自何君堯嘅口啦，咁就亦都係描述緊即係建制派對而家目前咧佢哋要攻擊嘅對象嘅一個講法。咁呢個三座大山當中咧，教育界咧就即刻言上榜啦。咁我覺得係即係大家都感覺到就係、是、啊，即係嗰個攻擊好大。今日我哋亦都見到梁振英啊前特首，咁竟然用司法覆核嘅方式咧嚟到咧係攻擊咧係現任政府。咁攻擊現任政府嘅原因咧就是、因為佢其實亦都係指向教育界，就話咧教育界當中有啲教師、有啲學校咁啊涉及一啲失德嘅情況啊，咁咧就要公布佢哋嘅名，咁咧先至能夠咧係即係令到佢哋安心嘅，咁咧於是咧就即係唔單止係而家咧係要投訴教師，而且咧係要將教師咧即係呢種咁嘅方式，我覺得好似即係其實是一種政治嘅批鬥嚟㗎。咁呢種政治批鬥咧就係、是、唔單止係要將你留鑊，咁同埋咧仲要拎埋你去遊街咁樣。 係啊，於堅啊，喺件事裏邊咧，我想問一問你，再好少時間，我想問一問你，你自己作為立法會嘅代表喺呢件事裏邊咧，即係呢個司法覆核裏邊咧，有冇嘢會做或者係希望要做嘅？ 嗱，我教協方面咧，我哋會睇我哋而家研究緊佢個而家嗰個嗰啲文件，咁咧就睇睇我哋係咪應該要夾呢件事。我哋覺得呢件事非常之嚴重嘅，咁所以咧就即係有需要嘅話咧，我哋係會直頭去介入喺呢個司法覆核當中。咁同埋我哋亦都要。其實嗰個問題根本咧，就係整個嘅教師嘅投訴處理嘅制度咧，係唔公平嘅。 係好啊，唔該曬先啦，葉建源，因為時間關係咧，要先聽下交通同新聞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報告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觀塘方向近清麗苑的意外仲是處理緊㗎，龍尾在葵涌醫院對開。另外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太古城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到西灣河泰安樓。另外呢，而家東隧的港島入口東行的龍尾就排到去維園啦。紅隧的情況，紅隧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過去九龍啦，龙尾在演艺学院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仲是间封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和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新能源、百德国际和维泰创科。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5.67， 瑞士法郎 0.922， 加元 1.338， 人民币 6.809， 英镑对美元 1.285， 欧元对美元 1.172，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9。港金报17,420元，比上日收市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4.31美元，卖出1,885.45美元。港汇指数104.8，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啦，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近住清丽苑较早前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葵涌道近祖尧村。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咧，近住太古城嘅意外亦都系已经清理，龙尾而家去到近西湾河泰安楼。就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嘅意外，虽然清理好，龙尾都去到近泰安楼。在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海城对开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虽然清一场，咁但系而家龙尾咧排到过咗海丽村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丰花园有交通意外，而家第134线都系受咗，车龙排到去梅树坑。就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丰花园有意外，第134线受咗，龙尾梅树坑。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口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马坑涌道， 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嘅车龙一路排到近维园道，咁西行嘅车龙咧龙尾就去到近西湾河太安楼，而东隧嘅九龙入口交通都系繁忙噶，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接近九龙面粉厂。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一路排到去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咧，因为呈祥道车多，由呈祥道蝴蝶谷段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近香港单车馆，咁而九龙去翻将军澳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喺北角码头；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喺兆辉台。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塞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落去塘尾道嘅支路挤塞，车龙就排到去西九龙法院大楼。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段嘅交通系非常挤塞嘅，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嘅出口，同埋青沙公路近住蝴蝶谷段。咁而家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有特别交通管制措施，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而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咧，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嘅交通，亦都系非常繁忙噶。而家龙尾去到近洪水桥。而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博愛交匯處一段都係擠塞，車龍排到去新田公路近錦繡花園。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清水灣道兵澳落斜去西貢、昂船洲大橋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門。可能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有乜冬瓜豆腐就冇眼睇，流雨安全冇分高低大细，你隻眼开隻眼闭就闭翳，搵个注册人士嚟睇睇，有石屎剥落好大剂，乱咁搏叫佢咁危危，个窗框会唔会跌落嚟，违例僭建物就唔好制，喂喂喂嗱嗱嗱 check 楼楼，如安全开开心心用一世，喂喂喂屋宇署睇睇各位定期 check 楼楼喂。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大家好，我是梁礼勤。正所谓一年容易又中秋，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咧，就特别挂住海外的亲友噶，就借呢个机会同佢哋视像一下，一次过能够同好多亲友一起倾下偈，其实都好温馨噶。 无论越缺越圆，香港电台第一台都与你一起走过。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样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佢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 可以好接近。過度嘅強調自由咧，就係一個自私嘅表現。 我哋都要係開始咧，係去適應一個新嘅常態。 我哋每一個人做好我哋應該做嘅嘢，嗱呢個係我哋香港人嘅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景祥，評論員陳志傑。 自由風翻嚟咧，會繼續同大家傾下關於呢個未來一年嘅立法會嘅情況啊！咁啊，今日有我哋嘅評論員陳志傑啊，打個招呼先啊，陳志傑。 係你好啊，警長，大家好。 大家好，咁啦，我哋第一个钟头咧，其实就倾咗关于即系民主派议员咧，即系今次咧就经嗰个民调之后咧，就决定咗留任啦。咁同埋议会形势咧，就而家系41-21啦。咁啊，今次个民调里边咧，其实系成件事里边都一个几大重要嘅关键啊，陈志杰啊。咁不如咁啦，你亦都系学者啦。咁啊，你即系我谂对呢啲民调啊，对呢啲即系社科、即系社会科学嘅一啲咁样嘅民调嘅手法啊，或者做啊，都应该好熟悉噶啦。咁不如你都先讲下，即系到底今次呢个民主派。就用呢个民调嘅方式，就去决定佢哋自己嘅去留啊等等啊咁。你自己对成件事今次咁嘅发展咧吓，有冇咩特别嘅睇法先咧？你不如你同我分享一下先呢方面。 首先，民主派嘅去同埋留点都系一个政治决定，唔可能系一个科学决定啊。无论用民调啦，或者系公投啦，都系一个辅助嘅方法，最后都系政治人物自己去下嘅政治决定，同埋承担翻自己嘅政治后果。咁當然今次民調成為主角就係最後呢刻嘅去留，之前嗰個嘅動作就係民調，所以令到民調成為主角。咁但係有幾樣嘢要澄清翻，第一，民調嘅代表性唔在於，唔係純粹在於樣本嘅多寡，唔係話5000人就一定比1000人好，又或者2000人就好過1500人，唔係嘅，係喺取樣嘅方法，我哋叫做隨機。嗱，隨機唔係隨意，隨機係要保證我哋嘅人口里面成为样本嘅机会系一样嘅。如果我哋嘅人口系希望香港嘅民意，即系700万香港嘅市民啦，我哋个取样方法系要令到呢700万嘅香港市民成为样本嘅机会系均等，咁就唔系随意。随意即系话你条街度见到边个派边个啊，或者去到饭堂见到边派边个都随意啦吓。所以随机如果做得到嘅话咧。我哋嗰個樣本嗰個嘅誤差就去到3-5%，咩意思？即係話咧，我哋個數據出到嚟之後咧，係有同嗰個最後嗰個人口嗰個嘅取向有3-5% 嘅差距。用可假設係咩意思？譬如話行政長官評分嚇，我哋一般用1000多个樣本去代表700万市民嘅係，取樣點都同真正嘅700万市民一人一個分比出嚟有差別嘅啦。但係個差別如果去到3-5%，即係咩意思咧？譬如話行政長官評分呢1000个人。是俾到30分嘅，如果是3% 嘅差异咧，即系呢700万人俾嘅分会系27-33分，信致度95%，即系我相信有95%嘅人咧落呢个水平里边啦，27-33分，去到呢个位咧就有代表性，有科学嘅代表性。民调嘅结果可以系不符你心中嘅谂法，成日都出现噶啦，但系呢个从来唔应该系科学民调追求嘅嘢。 系咁嗱，陈志杰，你呢度分析咗啦，咁今次个民调里边你话系重要啦，咁按照738个民主派支持者啊，呢个群组咧个结论咧就系45.8% 咧支持佢哋要离任噶，即系唔好留低啦，咁咧就支持留任嘅咧就系47.1%，即系略多少少啦，但系都系未过嗰个门槛一半啊，嗰个要求嘅。咁啊，亦都正如你讲咧，即系话最后咧，其实泛民议员都系做咗一个佢自己讲叫政治判断啊，而决定留低嘅啫。咁好啦，咁到底民调同政治判断之间其实点样取舍嘅咧？咁同埋民调咧，今次里边咧个咁重要嘅份量啦，到底佢扮演过个乜嘢角色咧？咁我呢个时间咧就请嚟咗咧就负责做今次呢个民调嘅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同我哋倾下。钟建华你好， 系你好， 喂两位好，两位好， 系啊，嗱我咧啱头先倾开咧，就今次咧就用一个民调咧，就系泛民咧就攞咗嚟做一个参考啦，咁啊决定亦都做咗个决定添啦吓，咁啊今次里边咧就其实都相当大争论噶啦，钟建华，咁你都知噶啦吓，咁嗱，不如你咁样先啦，你先同我解读一下先好唔好啊？嗱，你哋系访问咗2579个人嘅， 系啊， 咁嗰度咧有一个数字啊，咁嗰度嘅数字咧似乎就系反对嘅留任系多嘅。 系冇错， 系咪？咁头先我讲咧，另外一个小嘅群组咧，嗰738个即系民主派支持者咧，就系好拉近啦，吓，好拉近，但系都过唔到一半嘅。咁好啦，呢一啲咁多嘅数字，我可唔可以暂时放开先？你可唔可以解读下其实个现象啊？你观察到嘅，其实系应该点样睇个民意对佢哋今次留与否嘅一个判断咧？ 其實呢今次他們用什麼標準來判斷那個去留決定呢，從一開始就已經講了，即是一個月前當他們接觸我們香港名研究所說要做這個調查的時候，那討論過怎樣處理用一個民意調查來作為他們決定的基礎啦。那當時講到呢就有幾個可能性的，你可以用一個全港性普及民調來看看多數人或者有幾多人是不是多數人贊成議員接受這個所謂移任一年這個這個方法。 嗯。 那當時呢已經看到就即是很多所謂抗爭派啦，再加上當時氣氛啦，啲建制派咧，亦都相當知道人想趁呢個機會夾嗰啲民主派議員走啦。咁所以當時嘅諗法就，既然呢次個選擇就唔係話一個即係選議員，只不過就話即係決定係咪延任啫嘛。而且佢哋如果就算決定唔延任嘅話咧，呢個議員個位都唔會俾咗嚟啲人嘅。咁所以當時嘅諗法就不如淨係睇民主派個支持者啦咁樣。咁不過當時民主派有些人都肯加肯任，有些人不肯的嘛。咁所以就一直去問民主派啲人嘅話，可能亦都有少少問題。再加埋咧，就當時都睇到所謂民主派支持者咧都有幾執人嘅。咁同埋即係民主黨、公民黨佢哋嗰班議員啦，佢哋嗰個支持基礎好明顯就同嗰啲抗爭派議員係好唔同嘅。咁所以最後結果咧就即係決定咗咧就以佢哋嘅支持者為標準，因為個理念就係話當年四年前選佢哋入議會嘅都係佢哋嘅支持者啫嘛。咁所以睇翻佢哋支持者係咪接受佢哋連任一年啦咁樣。咁而議員本身咧，佢哋嗰十五位咧，其實就佢哋嘅態度清楚嘅，即係佢哋都傾向連任嘅。不過咧，當時因為個爭議太大，亦都造成所謂佢哋認為民主派內部分裂啦。咁所以佢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不如將個決定交給我們的支持者啦，這樣。所以最後就決定了用民主派的支持者，或者甚至更加具體，最後就決定了用這15位受到約束的議員的支持者作為一個決定的依據。咁定嗰個門檻咧，最早就話三分之二，如果要你走，你就走啦咁樣。亦都可以，即係因為呢個都係差唔多啲公共決策嘅慣例嘅啫，冇乜絕對。 即係要大多數啦，即係 嚇。大多數你可以51-49係一個大多數。咁但係重大決定就即係好多時都覺得簡單多數咧就唔係一個最好嘅選擇啦。咁所以都建議過用嗰個所謂即係關鍵多數嘅。咁但係最終結果咧就都係決定。即係用一個簡單多數啦，咁樣咁，所以最後就從一開始未做民調已經知道噶啦，就已經佢哋跟住幾個禮拜喺佢哋決定做至到開機之前嗰三個禮拜咧，佢哋就將佢哋呢個觀點咧要同佢哋嘅支持者交代。 係 咁，所以講到明咧，就係話以佢哋嘅呢十五位議員嘅支持者 做一個參考， 做一個參考。咁所以個民調咧，雖然採訪咗2500多人，但係咧。我哋就喺裏面用嗰啲方法就揾到一啲佢哋嘅支持者，而喺嗰班支持者嗰個分布咧，就決定佢哋嗰個去留咯。咁呢個係一個月前就已經有嘅一個決定咗嘅一個 benchmark 嚟 咯。鍾燕華，依度我想問一問有少少即係技術啲嘅問題先啦。佢既然咧係想揾出佢哋嘅支持者去做一個表態，去做個參考。咁但係你嗰2500多个裏面咧，你都同樣地問咗佢呢啲問題嘅。咁點解仲要再做嗰個2500多个咧？咁變咗人哋睇嘅時候就係有兩個數字，有兩個參考嘅咯。其實係咪淨係做嗰700多个已經夠咧？即係如果咁講， 當然呢個係一個選擇，呢個係一個選擇。不過我哋嘅即係決定嘅問卷，即係我哋係問咗好多問題嘅，因為個問題咧就特別係香港民研究所嗰份問卷啦，除咗三個關鍵問題之外咧，問咗好多問題。呢啲問題咧，幫我哋決即係可以判斷到佢哋嗰個屬於邊啲組人，有啲係建制派嘅支持者，有啲係中間派支持者。咁所以我哋就將個報告裏面咧，將嗰啲參考數據俾埋佢哋睇。所以佢哋琴日睇到份嗰份報告咧，係一個完整嘅報告嚟噶，連嗰啲所謂參考嘅數據都俾埋民主黨。咁其實你講得啱嘅，其實我哋其實可以淨係睇700多个嘅反應嚟做一個參考嘅。咁但係因為今次你見到啦。700多人里面都两个门槛，两个都 过唔到半吓，都过唔到半， 都门槛啦。咁都系一个45.8，一个47.1咯。咁所以就佢哋系喺作决定嗰阵时咧，可能佢想参考埋其他睇法咁样，特别系好想参考埋 即係整體民主派咁支持者睇法點樣？咁我哋就最預備埋俾佢哋咁解咯。咁但係到頭來都係因為唔夠門檻啦，同埋個標準一早已經講咗啦。咁我哋用翻個標準，再加埋自己嘅政治判斷啦，咁作出咗最後決定咯。嚇， 嗯。咁其實喺成個個調查裏面咧，鍾業華想問下你咧，即係其實今次要做呢件事咧，即係佢希望攞嚟做個參考啦。咁但係即係個結果，即係都係唔過半啦。其實佢哋最後都係要做一個我哋叫政治嘅判斷嘅啫嘛。咁呢件事裏面咧，我哋睇翻轉頭咧，就要咁講啦，因為你負責要幫佢哋做呢次個調查啦。咁其實呢個步驟到底即係而家咁睇翻，其實真係有冇作用咧？ 其實 如果真的要做一個政治判斷，是不是早期的時候已經 去可以拍板啦？係咪？即係你要承受最多的政治後果嘅啫。咁咁呢個過程其實有咩作用呢？即係你幫佢做咗一個民調。 其實咧，我都頭先都講咗，佢哋其實一早咧就已經扯出嚟，就話佢哋傾向留任嘅。不過大家都記得啦，個零月之前佢哋講呢句之後咧，就好多民主派嘅支持者，包括特別係嗰啲所謂抗爭派支持者，同埋啲當時喺民主派初選裏面贏出嗰班支持者嗰班人啦，就好反對啦，咁啊造成一個好嚴重嘅，即係佢哋認為係一個好嚴重民主派內部分裂。再加埋亦都有相當多建制派嘅人士啦，包括前特首嗰啲咁樣啦，就個口就話叫佢哋服從呢個人大決定，但個口個實際行為咧。就想夾佢哋走噶啦，咁所以剛當時佢哋左右夾攻，咁所以佢哋就表明咗態度，我所理解就係咁啦，佢哋表明咗態度，但係同時咧，佢哋為咗要平息即係民主派內部嘅分裂咧，佢就不如咁啦，我哋就將嗰個決定交翻俾我哋嘅支持者，如果佢哋要我留，我咪留咯，要我走我咪走咯，同埋佢哋嗱，如果老實講，佢哋都真係預備咗，如果真係嗰個門檻係過咗50，係要佢哋走嘅話咧。他們昨天就會宣布離任的 了。 那我覺得這個做法呢不是最理想，但是在當時一個多月前，當時呢他用這個方式來到平息個紛爭呢，有他們合理的一些考慮在背後，那我們都所以我們都樂意幫他做，就這樣解了。 但是這些這麼爭議的議題呢，還有即很多時候我們說呢，其實很大程度都要靠他們自己的政治判斷的嘛。咁喺呢啲咁嘅議題上面咧，即係你自己總結翻今次嘅經驗咧，其實去做民調其實真係個作用大唔大咧，或者有啲咩意義咧？ 其實咧，我自己一向講法都係話，民調嘅結果咧就唔係決策嘅唯一依據嚟嘅。對政府、對政黨都係嘅，即係政黨有佢嘅政綱，有佢哋嘅意識形態。佢哋應該有一個空間，亦都有一個道德承擔咧，就去做一個政治判斷。咁呢個咧喺佢哋未話要揾人做民調之前，我已經講咗噶啦。咁但係當時嘅氣氛，佢哋決定做，咁之後決定交翻俾啲選民咁樣。當時考慮都係話，你係做個公投啦，民間公投啦，咁但係無論喺資源啊、時間上都冇法做到，因為九月底佢哋決定啦，係嘛？咁所以用民調咧係一個折衷嘅方法，呢個唔係一個好嘅方法。咁但係如果民調結果出嚟係真係顯示到佢哋嘅支持者，或者某啲方式啦，顯示到佢哋設嘅門檻。是真的支持他們留任或者離任的話，那都是一個平息紛爭的依據。但是這次現在出來的結果呢，其實老實說啦，即是這個結果是一個最壞的結果來的。 最壞的結果，為什麼最壞的結果？ 因為如果得出來那個分佈，你說有七成的支持者叫他們走，或者七成叫他們留，那他們作出這個決定的話就容易很多。但是現在他無論怎麼決定呢，都會得失一半的支持者的。咁所以其實呢個係最壞的結果嚟嘅。所以其實當我哋琴日我哋八點半將個 report 交咗俾佢哋啦，咁九點鐘同佢開會啦。其實一通告俾佢哋知嗰陣時咧，佢哋都即時都好為難， 面有難色，可唔可以咁講啊？ 因為佢哋約咗十一半，佢哋已經約咗十一點半開記者會噶啦，已經。 系，阿钟建华咧，钟建华，我想问一问，其实既然你头先讲咧，呢、這个你都观察到有趣，既然佢哋其实咧都系一个咁难嘅情况之下咧，佢哋都要好短时间嚟作决定噶啦嘛，即系你俾呢个报告睇，佢好快已经开记者会宣布啦。换言之，佢哋其实心底里准备咧，其实都系留任嘅，可唔可以咁讲啊？ 其实我觉得， 因为你其实用个民调做，你话帮佢做个民调呢个指标，佢哋参考唔到噶嘛，系咪？因为佢咁近，而且根本亦都过唔到半。 其实佢哋之前唔知道结果嘅，我哋琴日八点半就俾佢哋嘅。 系， 咁所以其实如果琴日我哋开股嗰阵时啦，吓系话有超过50% 嘅人支持佢哋离任嘅话咧，佢哋十一点半就会宣布离任噶啦。 所以其實佢哋嘅意願其實個零月前已經公布咗噶啦，佢哋係想留任嘅。 嗯， 但係如果呢、這個佢哋一早有言在先啊，如果呢個民調結果係要佢哋離任嘅話咧，嗰、那個門檻係要佢哋離任嘅話咧，咁佢哋就會選擇離任，絕對不留戀。呢、這個係阿林卓廷議員好清楚喺同我哋商討嗰時講咗嘅。 嗯， 咁所以我哋覺得，如果琴日我哋得出嚟嗰個數據係真係過到門檻嘅話咧，佢哋會依據個門檻嚟決定啦。咁但係困難就在於真係兩個門檻都過唔到，咁所以佢哋咪即刻咪要我哋解釋完個數據之後，佢哋即刻要好短時間開會做一個判斷咯。咁所以我覺得公道啲講，佢哋雖然已經講明咗佢哋係想留任，但係佢哋話咗將個決定權交翻俾佢哋支持者啦。我喺琴日開會所見，我相信佢哋都係真誠嘅。 嗯。 是钟建华，其实今次我会觉得是一个好我真的觉得好难得的社会实验，是科学知识咁直接介入一个政治决定。以往当然我政策决定有民调的民调数据做完，好像你话斋真的睇或者唔睇啦，或者之后再解读过啦。但今次真的非常之直接的介入，那个门槛又定好了，就是等你八点半那条数去做一个政治的研判。所以我真的觉得好难得的是。咁呢个经验咧都好宝贵啦。好啦，阿钟Sir，如果下次又有呢个机会，喂研究所会唔会再尝试一次咁？真系 睇情况啦。我哋原本嘅谂法咧，就要即系、就是、你要作人做一个授权嘅话咧、你系需要嗰啲受访者系即系完全系 well informed 嚟讲系啦，咁、咁所以其實我從一開始我就話，其實民意調查咧唔係一個好嘅授權工具， 嗯， 唔係一個好嘅授權工具，即係其實應該盡量避免㗎， 嗯。 咁但係喺佢哋當時嘅處境咧，佢哋冇第啲選擇，因為即係根本冇時間做一啲上司民調啊，或者做一啲全民嘅民間公投啊，啲根本冇時間冇資源咁做，因為佢哋九月底就要做決定， 嗯。 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例外嘅情況底下，咁講得清清楚楚。正如剛才你都講咗啦，其實就算調查都有誤差噶嘛。咁、呢個問題，我哋琴日講公布嘅結果嗰時都唔講個誤差咧，我開始已經講咗噶啦，我哋都唔理個誤差噶啦。總之個調查結果出嚟係51就係51，你就唔好問我個誤差啦。 係清晰啲。 咁我覺得呢個實驗係重要嘅，即係當然如果將來有需要嘅話，呢個係一個可以參考嘅經驗。但係我自己睇法就係、唔應該揾民調嚟做一個即係授權嘅工具咯，因為。授權咧，就應該係所有有意願去作出表態嘅人都有機會參與嘅。而家唔係啊嘛，而家係抽樣調查嚟噶嘛，係嘛？咁所以其實呢個唔係一個好完整嘅授權工具咯，我覺得。 系啊，钟建华咧，因为我哋新闻嘅时间就嚟到啦，咁你但系你都请留一留先，因为仲有啲问题咧想同你再倾噶。 好啊。 咁啱同我哋倾紧嘅咧就系香港民意研究所嘅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咁我哋倾紧嘅咧就系关于今次嘅民调里边咧喺对呢个泛民咧留任咧到底系咩参考价值咧咁。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 嘅。 诶，冲突发场面，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向全体公务员发信提醒切忌参与。任何可能违法禁止群组聚集相关规例的活动。他又说有46名公务员之前因涉嫌参与非法公众活动被捕或者接受调查，全部已被停职。天气方面，一股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该区的偏东气流亦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几阵雷暴，明日日间骤雨减少，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中秋节翌日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稍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9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一啲交通意外嘅状况，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丰花园有交通意外啦。第一、三、四线都系封闭咗噶，龙尾而家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大窝村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啦。太和路近住大埔公路呢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喺大窝段。 另外，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快线咧，就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奥海城三期。咁至于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嘅交通意外就清场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而家喺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嘅管道之内，同埋青沙公路近海丽村、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都系有特别嘅交通管制措施噶。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线还是需要间封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在上乡道，由于车多，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都是需要间封。七咸道北去观塘和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而去柴湾方向啦，落去糖水道的支路挤塞，龙尾排到去维园道。东隧港岛入口西行的龙尾在西湾河泰安楼，而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相当之长，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噶。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队公主道近红磡警署，龙翔道西行啦，因为受呈翔道西行多车的连带影响，龙尾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裕民坊。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西九龙走廊较早时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的意外就已经清场了，快线解封，不过车龙有待消散。港岛方面的路面情况，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慢车，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干诺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车多繁忙，龙尾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龙尾在佐敦谷公园。呈祥道去葵涌方向近住蝴蝶谷是车多繁忙，龙尾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裕民坊。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塘尾道挤塞，龙尾在葵涌道近马嘉烈医院。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交通繁忙，龙尾近锦丰花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会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要停车熄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电话旁边有陈生的，陈生早晨。 早晨，早晨啊，黄师傅，教授早晨。 早晨啊，两位。 早晨，早晨。 咁我想问佢的前景如何？ 问下上望几多？ 睇翻条一百天线，大概14蚊，博多1蚊咯。 四十几蚊啊，唔系少好多啫，弹翻40蚊，41蚊都走咗。 香港电台第一台，投资新世代。 有我黄伟杰， 有我关卓照， 你问我答。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道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陈志杰。 自由風翻嚟到，今日有我哋嘅評論員啊，陳志傑喺度嘅啊，陳志傑， 係 你好啊，我哋啱啱休息之前咧，就係傾緊關於個民調啦嚇，咁我哋傾緊嘅咧就係我哋請咗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建華同我哋傾噶，咁啊今次嘅民調裏邊咧，就正如你講啦，即係扮演咗一個都幾特別嘅角色啊，即係今次連即係我咁講緊十幾個議員啊，到底去或留咧，都係根據呢個民調咧，佢話要做一個決定咁。咁但喺休息之前啊，鍾建華都有提到啦，佢就話今次裏邊咧，其實都係一個幾難嘅決定嚟噶。因为做咗个结果出嚟啦，咁但系咧，其实就唔系即系达到标准啊，可以做一个决定嘅。咁但系泛民都要做一个所谓叫政治判断啦。咁咁啊，引出一个问题咧，咁到底呢个民调咧，其实喺边啲情况之下可以用，或者到底系咪真系咁实用咧？咁咁我电话机旁边咧，同阿钟建华一路倾紧嘅。钟建华， 系你好，钟建华， 你好。 系啊，咁我哋头先都帮我做咗啲分析啦，咁我哋仲有啲时间想同你再倾一倾嘅，咁不如我再问埋先啦。咁其实我睇到另一个现象咧，就系、是、你都写咗篇长文啊，咁咧就话澄清咗好多疑问啊，咁同埋中间咧就对好多即系话好多人即系攻击今次嘅民调咧，你都做发表咗啲意见啊，甚至感想啊。咁其实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咧？咁你觉得好似系好多人用一种阴谋论啊，或者甚至系即系攻击呢个民调啦？咁其实呢个现象系咩现象啊？你觉得系咪即系喺呢个政治气候下边咧？即系民调好多时，虽然你话尽量用一个科学方法咧，你其实都摆脱唔到啲政治嗰个纠缠嘅，其实系咪咧？ 其实都系嘅，个社会好分裂呢个事实嚟嘅，好撕裂呢个事实嚟嘅。呢个都系正正点解头先我都讲到啦。过零年之前，即系当民主派嗰十几位议员，二十几位啦，二十位党嗰阵时啊，话要会表示会倾向留任嗰阵时啦，俾人攻击得咁紧要咯。咁当时我已经当时冇谂过会有机会帮佢哋做呢个民调啦。咁当时我都发表咗啲文章，我都讲过，即系其实。佢哋如果要作出決定嘅話咧，只要承擔個後果嘅話咧，咁我哋應該將呢個決定權交俾佢哋嘅，因為都係好簡單嘅，因為就算佢哋當時決定接受個留任都好，嗰、那個機會係唔會俾到其他人噶嘛，所以佢哋要決定嘅就係呢一年係咪留任噶嘛。我絕對明白你話即係基本法寫到明四年一任選舉產生，呢個係親真嘅，所以呢個連任咧，其實我個人覺得真係唔合法。所以有啲人從呢個授權基礎上否定佢，只覺得佢唔應該留任咧，我絕對理解嘅。但係亦都要考慮佢哋一個務實嘅考慮，就冇咗民主派議員喺議會裏邊會點咧？咁樣呢個議會會存在㗎嘛？咁我覺得呢個判斷咧，每一個人都係困難。咁所以我當時我都講咗，其實我尊重佢哋最後作出決定嘅權力。咁如果佢哋做得唔好嘅，咪下一次唔投票俾佢咯咁樣。咁但係個社會真係好分裂咯，連即係一啲。泛民主派係俾啲追住佢哋嚟打，咁冇必要嘅。咁咁但係，既然佢哋喺面對內左右夾攻嘅情況底下，即係佢哋都話將個決定權交翻俾佢哋嘅支持者嚟決定啦。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折衷方案。咁但係而家折衷出嚟之後，大家就既然個遊戲規則同埋標準喺決定做民調之前嗰三個禮拜已經講咗噶啦。咁就咁當時大家冇特別即係強烈嘅反對啦，已經講得好清楚啦。佢哋都用咗三個禮拜時間去通知佢啲支持者啦，用各種方法。咁到結果出嚟之後，你用嗰啲陰謀理論又話夾埋啊，又話作新訂做咁，我哋覺得真係好反感啊。因為我哋琴日公佈嗰陣時咧，連個抽樣方法問卷都公佈曬嘅，我哋有八成唔同嘅問卷。用唔同方法去即保證唔會有啲人假冒啊，要睇翻個資料啊。咁抽樣完全係我哋個研究所一向都係開誠布公先搣咗咗嘅。咁我覺得因為個結果唔合，即係某啲人嘅諗法，你就亂咁扣啲嘅帽子，一間就話發埋啊，有啲話你哋衰皮啊，有啲話你哋即係可以優異咁啫。我覺得呢啲係好唔負責任，同埋咧有啲輸打贏嘅。所以我琴晚，咁即係我自己覺得。阿鍾庭耀會客氣啲啦，未必會出嚟回應佢哋啦。但係我覺得即係我都睇唔過眼啦，咁所以我先琴日先寫篇文去回應咁解咯。咁我覺得社會好分裂，我同意嘅。我都希望啊，大家真係尊重一啲即係大家嗰個空間，即係個社會係好困難嘅而家，大家面對困境好大嘅，即係要捍衞一啲香港人嘅社會價值咯，呢、這個好重要噶。我希望即係各界都可以平心靜氣睇翻啲。前文后理，知道当时嘅背景，点样决定咁样咯？ 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钟建华。 好嘅，拜拜。 系啊，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香港民意研究所嘅副行政总裁啊钟建华嘅，咁我啱倾紧嘅咧就系关于今次民调里边咧系对于个泛民议员嘅去留里边咧做一啲嘅决定，咁啊到底应该要点样即系利用呢个民调咧？咁我相信咧就系大家可以知啊，以后再有机会再倾啦。咁而家想做嗰个消息先咧，就系黄色嘅暴雨警告信号咧，晚上咧7:15咧发出咗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喺晚上7:15发出。咁好啦，咁啊到呢个时间咧就不如听下啲电话。咁接通咗自由风嘅咧，就有位麦先生嘅，麦生你好， 你好， 你好啊，两位， 系，请讲。 我本人咧就无党无派嘅，你民主派又好，反对派又好，你留任咁咪留任咯，光明正大，你系有权留任噶嘛？你点解要又话要留低议会抗争抗咩争咧？1950年啊，蒋介石有飞机大炮已经讲话抗争噶啦，你一味。这个钟建华他这个民调呢只不过是拿来将香港人呃到透。你怎么要转弯抹角投尖抹粉啫同自己。你讲真啦、你做议员那份工十几万。你做乜嘢？你唔做議員，你去邊度揾到十幾萬？ 唔生，咁但係你頭先講民調，我哋聽下呢個民意唔好咩？所以了解下民意都有需要嘅噃。 民調咁樣，你民調，你鍾建華明知道佢呢班人咧就揾你嚟過橋，你咧就俾條橋佢過，係咁多嘢咯。 好，唔該曬你。咁麥生咧講到就借民調嚟過橋咁啊，陳志傑你都補充下，係咪真係借嚟過橋？你覺得今次似唔似咧？ 民调咧就系透过科学取样方法尝试咧去做一个模拟投票咧，可以叫做嗰、个取样方法就令到香港市民咧就大家成为样本机会均等去做。要过桥就冇咁易嘅，因为民调数据只系民意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头先钟建华都讲得几清楚，民意做咩部分咧？例如舆论啦，吓我哋嘅电台节目啦，其他嘅节目啦，社评啦，又或者政治人物嘅论述啦，甚至乎系示威啦，又或者系投票呢个行为本身都系民意嘅组成部分，去诠释民意。咁所以就好难话凭一堆数字咧就完全垄断民意嘅诠释。要过桥冇咁易嘅。 系啊，咁啊好啦，咁我哋就暂时休息一阵啦嘛，我哋翻嚟咧转另一个话题。 60分钟走遍世界。 Judge Amy Coney Barrett。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保守派法官巴雷特填补最高法院空缺。 I am deeply honored by the confidence that you have placed in me。 巴雷特承诺不会只为自己圈子服务，但是预料提名会在参议院引起很大争议。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起走过 喺邵氏嗰时咧，人又你好似金汉啊！你咁似嘅，点解唔去考？ 金汉唔识打，你识打 啊？咁咪我话乜都唔识，考咩啊？咁就入咗去，入咗去咩训练班咧？系八期咯。 蓝哥 啊，蓝哥， 咦？ 你早我两期， 我早一期啫。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个星期六 晚上10:20， 杨少雄、江美仪， 仲有我刘江， 同我于洋 一起走过。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我想傾一個新嘅話題啊，陳志傑。咁咧就係講關於咧新一輪嘅社交距離嘅措施啊。咁大家知道咧，就聽日咧就係中秋節啦，同埋跟住都有個國慶啦，咁一個長假嘅。咁大家都想知道下政府咧到底會唔會大規模放寬呢個社交距離嘅措施啦？咁同埋睇下個四人限聚令有冇機會放寬啦咁樣。咁但係似乎咧就政府就宣布咗啦，咁啊暫時呢個四人限聚令咧就都唔會撤銷㗎，即係仲會維持。咁反而咧就會加咗一樣嘢添啊，即係叫可唔可以叫加辣版啊？咁就係話咧，即係如果你係四個人即係一齊，即係超過咗啊，超咗個四人限聚嘅話咧，就連顧客咧都可能會被票控嘅，就每人咧係要罰款2000蚊。咁咧就呢個加辣版咧，到底對呢個飲食業界啊，或者對佢哋嘅生意會有影響嘅咧？咁一陣間我哋都會揾到啲嘉賓同我哋傾一傾嘅。咁啊，趁呢個時間先啦，陳志遠，你又講一講呢個新嘅措施裏邊咧，即係其實政府嘅放鬆咧，係咪太謹慎咧，或者係咪可以做多啲嘢咧？即係。 我想政府好多的医学顾问都讲了，就宜紧不宜松，尤其是世界其他地方的疫情又真是没有回落的迹象，反而有些地方英国有些上升的迹象。 從緊我好難去反對，咁但係話今次由食客去負責個罰款呢，影響就應該唔只係飲食業㗎啦，係我哋每一位當你去食飯嘅時候真係打醒十二分精神，你隔離係咪真係得四個人呢，你同另外嗰啲人係咪 1.5 米呢，咁依家就唔只係食店嘅負責人要去負責，而我哋每一位當坐低食飯嘅時候都緊記四個人一台。而台的定義又比較去難去界定的，即是台有大有小的，尤其是午市大家都衝出去那一個鐘 lunch hour 吃飯的時候都計不到那麼多的了，所以可能大家又要捱飯盒又或者是拿回公司吃會安全一點。 是啊，咁嗱，我而家倾紧嘅就关于新一轮嘅社交距离措施咧，特别系四人限聚令嗰度咧，而家加咗个新嘅规例啊，咁顾客咧就可能会被票控嘅，如果犯咗规嘅话，咁到底呢方面咧对呢个饮食业界有啲咩影响咧？咁欢迎大家打嚟自由风咧，同我哋倾下嘅1872311，可以打嚟1872311。咁好啦，咁电话机旁边咧就请咗一位议员咧，就经常都讲翻关于个限聚令之下嘅影响嘅，咁就系饮食界嘅立法会议员啦，张宇仁嘅，张宇仁你好， 你好， 你大家好。 系啊，嗱，我哋啱倾紧啊，呢个新嘅规例咧就加咗一个咁嘅规定喺度啊，即系话顾客咧就可能会被票控嘅话，咁会唔会有啲我哋叫做第一系收紧咗啦，同埋似乎都几扫兴，即系你随时可能食饭咁都收到告票咁，咁你哋其实饮食业界嗰方面对政府点解突然间会做呢个措施咧，同埋你哋个反应系咩咧？会点咧？ 嗱，我就应该寻日公布咗，我就未收到好多业界。我其实冇收到业界对呢个事件嘅反应系点样样。 嗯， 不过你问我个人嚟讲咧，就其实呢个喺 1.5 米一张台坐四个人，对业界系好影响嘅。 嗯 嗯， 咁所以呢个系必然嘅。其实有冇呢一个你话加紧咗嘅一个限聚令？ 嗯， 而家连人客都要去被罰款，是不是有影響呢？什麼都會有影響，但是最重要就是其實我們要一起幫政府去做好一個的，他在放寬之下他不需要太擔心那個風險是提高了很多的話，他們就會那個張弛有度呢，那個弛都會可以快一點。當然以往就是老闆或者個持牌人會被檢控，咁而家如果人客都被檢控咧，講得即係倒翻轉嚟講，如果啲食肆話：，你坐八個人喺張台度啦，啲食客亦都會小心啲，因為我會被罰，你唔好擺我八個人。其實我覺得呢個咁嘅互相制衡咧，就會令到即係人客又好，啲管理層好，都唔會去臨亂去忽視呢個限聚令。那個四人一張台的條件， 即係張宇仁，你即係覺得咁樣做法反而可能係幫到個業界添，即係譬如話維持秩序啊，或者有啲食客可能犯咗規咁啊，即係唔單止就係佢哋即係食肆維持秩序啦，即係可以咧變咗係成為一個咧係收到告票嘅，係幫助到嘅，即係按照你個講法係咪咁講啊？ 其實食煙又幫助到，即係食煙都係告嗰個食煙嘅人。其實你想公共交通。工具你唔攬安全帶，都係嗰個人嘅問題，唔係個司機，唔係個車主。咁所以其實呢條條例過往都有其他嘅條例有做呢樣嘢。咁當然我係希望見到市民俾人告，我亦都唔希望見到食肆俾人告。而家已經大家咁辛苦喺個情形之下， 係啊，食餐飯都收到告票就好冇癮噶嘛，即係所謂啊。 係。但是始终大家都要明白，而家呢个疫情是来势汹汹，而家即系稍微好啲，都唔希望真系嚟第四波，到时又冇得开，咁大家咪仲辛苦。如果我哋紧守呢个四个人，而可以冇嘢发生，咁政府又会放宽到六个人、八个人，咁咪大家容易啲，嗰啲生意咪容易啲翻嚟咯。 不过张宇仁啊，你惊唔惊前线员工难做咗啊？就攞禁烟啦，其实都发生过咧一啲前饮食业界前线员工同坚持要吸少少烟嘅顾客嘅冲突嘅系，咁如果依家系个顾客要去负责翻自己嘅罚本，呢、這个冲突会唔会出现咧？甚至乎即系饮食业界员工系咪真系够胆报警咧？当见到顾客违规嘅时候，真系 嗱，呢個咧就我諗而家幫對前線員工其實好重嘅，因為個理由就係佢只要提下啲人客，你哋而家坐到六個人，我哋隔離有台俾你坐，你而家坐到六個人，你唔肯分開輪張，咁到時有警察嚟，你有罰款嘅喎，你會抵觸呢個限聚令喎，咁佢哋咪仲容易去處理啲問題？如果唔係話，都要领罚款啫嘛，关我乜事啊？系咪？我系要坐六个，我一家六口唔掂啊！ 即系食肆自己唔使承担嗰个责任啦，净系单方面。 而家都要噶，你唔好搞错啊！而家不嬲都系咧，就系食肆要承担，个持牌人要被罚，个食肆会被罚款。咁而家就加埋，除咗个食肆要罚款。人客都要，咁所以食肆走唔甩嘅。 但食肆你起码執行嘅时候咧，就系有个根据啊嘛，即系起码你可以同佢哋讲，即系 你可以同佢讲，我哋多你都 大家有份， 系啊， 无谓啦，系咪先？食鬼饭都做乜咧？咁系咪？ 系啊，张议员嚟，跟住想问下你咧，即系关于嗰个饮食业界嗰个生意嘅情况啊。咁因为到中秋期间咧，大家最初都期望好似会放宽啲嘅，但系结果而家都系维持翻四个人啦。咁其实喺今次嗰、那个即系时节里边咧，即系暂时嗰啲订台嘅生意情况点啊？同往年比较起， 嗱，订台就一定满嘅，咁但系冇用，点解咧？即系都俾唔到你睇个数字，因为而家我哋坐得一半。一張台坐四個，仲要即係隔開。咁咧就以往，如果你要睇咧，就我哋好簡單嘅咧。其實今日中秋節，我哋上個禮拜嘅五六日已經爆到七彩啦。咁你睇翻上 個禮拜，唔錯喎，即係生意應該講係， 即係唔係好嘅上個禮拜五六日。如果你話比起一年前，嘅中秋節前嗰個禮拜五六日，咁而家今日中秋節。仍然你話啊，聽日仲更加係放假嘅添。通常我哋就當然八月十六我哋都放。咁但係始終咧今年嘅生意，我相信做唔翻舊年嘅六七成嘅生意。 即係長假期都幫唔到手。 其實長假期都好啲啦，因為起碼今年嘅長假期你走唔到以前嘅長假期，走咗好多人。咁但係始終我都仲未睇到聽日同後日。但大家要明白咧，当你真系坐一半人，当你一张台坐四个人嘅时间咧，就算日夜俾你坐到满，你都系做得到六七成嘅生意停晒咯。咁所以一定唔会系坐到十足，亦都冇两轮嘅生意做以往就有。好似我咁，我而家我自己一屋大细，我一家十口喺屋企食饭啦，今日我都冇出去。呢二十年嚟我都未试过中秋节。喺屋企食饭。 系啊，张议员嗱，咁就想问下你咧，譬如话由最初由两个开放咗，即系放宽咗啲啦，四个咁时间啦，嗰啲又延长咗啦。喺个业界里边咧，佢哋即系个生意其实应该增加咗几多度咧，即系改善到有几多咧？ 嗱，当然两个同四个，好简单嘅数就已经系多一倍嘅。当然有夜冇日，即系有咗夜以前系有日冇夜嘅。那个呢亦都是多了一倍的，因为夜市的生意是好过的日头的生意的。因为断消费平日人均消费呢夜晚一定会好过。所以你将那个乘几两成的生意乘完二再乘二呢，那现在就是都去到六七成六成的生意，去不到十足。当然如果你去茶餐厅，那就跟一些大的食肆一兩萬尺嘅，甚至一萬八，冇一萬都有八千尺嗰啲咧，有唔同嘅嘅數字。咁所以始終就係、是越係低檔越係食得快，同埋越係即係可以做外賣啲食物，咁嗰啲嘅生意就係影響最少嘅食肆。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張議員。 好。 啱同我哋傾嘅就係飲食界嘅立法會議員張宇仁嘅，咁我哋傾緊嘅咧就係到底即係今次裏邊咧限聚令咧又再即係繼續維持翻四個人啦，但係多咗一個咧就有一個罰則嘅。咁如果你違反咗咧，就可能會受到票控咧，就2000蚊罰款啊。咁大家一定要留意啦。咁啊，自由風咧稍後之後我哋會從咧再傾另一個話題嘅，先聽下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一宗属于本地个案，源头未明。患者是一名住在元朗凤翔大厦元朗护老院的71岁女院友，她曾经没有戴口罩在院内走动，因此当局昨晚安排65名同住院友撤离，其中4名长者要入院，检测结果初步呈阴性。19名护老院工作人员以及曾经陪婆婆入院以及同住过的家人就送到检疫中心。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确诊者在今个月21号先至入住有关院舍，之前住在观塘翠屏村翠微楼。他在日前因为其他原因入院之后确诊，当局向翠微楼同凤翔大厦的住户派发检测样本瓶。七宗输入个案就包括一名来港工作的菲律宾外佣，他曾经入住2间酒店，期间曾经外出买外卖。警方拘捕2名本地男子，涉嫌利用不同社交平台鼓吹暴力和煽动他人犯法。警方说，近日有人在网上宣传和鼓吹他人参与听日未经批准的示威、堵路和刑事毁坏等。经调查之后，今日拘捕2名分别20和30岁的男子。警方说，两人是法民的活跃分子，在 Telegram、Facebook 和连登讨论区都有法民。部分内容显示他们得知听日集结是未经批准，又提到怎样用麻包袋和刀袭击警员等。两人被控煽惑他人意图造成身体严重伤害而伤人，以及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罪。海关过去一个星期在落马洲管制站接连检获多批怀疑没有根据和按照有效进口证、进口许可证进口的药物，估计市值约641万，拘捕12人。案件中海关检获的怀疑非法进口药物有11种，包括便秘丸、止痛药、感冒药、肠胃药等。连串行动中有7名货车司机被捕，另外都拘捕5名收货人，包括一名外公司的董事，他们正保释候查，海关不排除会有更多涉案人士被捕。中西区区议会今日举行会议，警方代表被区议员要求离场，警方批评区议员在会上刁难侮辱警方代表，又说区议会没有法律权利禁止政府部门代表出席会议。中西区区议会民主派议员回应，根据会议常规，如果出席或者旁听人士的举措妨碍会议正常进行，主席可作警告，经警告无效可以勒令离开会场。他们表示，在今年5月28日的会议上，2名警方代表多次自行离席和在未经主席同意之下强行发言，违反区议会会议常规和不尊重区议会，因此通过动议禁止2人出席会议，促请警方派其他合适的人选出席会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和有雷暴，明日日间骤雨减少，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中秋节翌日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稍凉。黄色暴雨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的9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咁好多地区落緊大雨㗎，咁加上今日中秋节前夕呢，交通都系非常繁忙，揸车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特别小心驾驶。同大家跟进返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丰花园嘅意外事故呢，啱啱清理好，较早前封闭嘅第1、3、4线都已经解封，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喺梅树坑。咁另外大埔太和路近住大埔公路大窝段来回方向嘅交通仍然都系挤塞，车龙啊大消散噶。而喺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营盘街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近大南西街。就喺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营盘街有意外，龙尾近大南西街。 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上香道。咁啟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咧，而家仍然係實施緊間封措施噶。咁而反方向東九龍走廊去翻觀塘嘅交通都係非常繁忙，車龍一路排到去渡船街天橋近果欄。東區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喺東港中心，而東隧九龍入口近住收費廣場一段車多。獅子山隧道嘅九龍入口窩打老道嘅車龍一路排到去公主道接近培正道橋底，而龍翔道西行去獅隧感受到呈祥道蝴蝶谷嗰邊嘅交通繁忙影響，車龍一路排到去近觀塘道接近牛頭角港鐵站嗰一帶嘅，咁就係呈祥道去荃灣方向咧，而家交通非常繁忙。由蝴蝶谷段車龍一路排到去觀塘道近牛頭角段，大老山隧道嘅九龍入口龍尾就去到觀塘繞道近麗港城，將軍澳隧道九龍入口近住入口一帶車多，龍尾近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喺港島干諾道中去西環方向，近住交易廣場一段車多，車龍排到近大會堂。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龙尾喺和富中心。咁而反方向，东区走廊去柴湾咧，通往糖水道嘅支路，而家交通系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九龙方面，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宇晴轩一段车龙排到近澳海城三期。反方向，西九龙走廊去翻尖沙咀落去塘尾道嘅支路，车龙就排到近长沙环境处。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联合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龙尾窝打路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较早前近住希尔顿中心的意外虽然清了长一段时间，但是现在近住沙田市中心的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的收费广场和青沙公路近海丽村。现在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亦都是有特别的交通管制措施。在天水围的天影路去流浮山方向，近住天华路一段而家都是挤塞，车龙就排到近平下路。提提大家中秋的特别交通安排，在屯门区直至到明日上午5点钟，黄金泳滩径介乎青山公路至加多利湾泳滩的公众停车场一段的清恩街，以及在通往旧咖啡湾泳滩公众停车场和蝴蝶湾泳滩公众停车场的通道都是会间歇性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要会就提醒你，在马路上下一秒钟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记得要专注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c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大家好，我是刘伟恒。正所谓一年容易有中秋，不过今年的中秋就不容易了。我想活了咁多年以来，今年都应该是第一次要戴着个口罩去赏月了。不过唔紧要啦，最紧要都系一家人团团圆圆、健健康康咁样去欢度呢个中秋佳节啊嘛。无论越缺越圆，香港电台第一台都与你一起走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陈志杰。 自由風翻嚟咧，就想同大家傾一個新嘅話題啦。咁呢個話題，我相信大家咧就如果係即係好留意啲選舉啊，或者國際政治咧，相信今日一定都不容錯過個，不容錯過噶啦，應該都會喺可能喺個電視機旁邊咧去睇噶啦。就係講緊咧就係美國總統嘅一個選舉辯論啦。咁、喺香港時間咧就是、今日朝早9:00開始嘅。咁、呢場辯論咧就可以講咧就係即係拉開咗今次呢個美國選舉嘅差唔多一個開幕啦嚇。咁、稍後咧仲有兩場嘅辯論添噶。咁啊，好多人咧就睇完赛之后咧，就基本上咯，相信都有一个最大共识噶。即系最大嘅共识咧，就系话，成场辩论基本上就系一个相当混乱啊。 系 喺个混乱同埋一个即系互相即系大家又交叠住啲 声 啊，各样嘢嗰啲 搭声啊， 嗰、 啊、 种咁嘅情况之下咧，就系、是、结束咗啊。咁啊，陈志杰啊，你系即系都系又系教授，咁你同政治啊或者即系政治传播呢方面都好熟悉啦。 咁讲 吓。咁好啦，咁你又睇完啦，咁啊或者你都睇咗啦啲新闻报道又好。你自己初步点样评估啊？今次呢个电视辩论或者两个候选人嗰个表现啊等等咧？ 美国各大嘅主流嘅媒体都尝试喺第一次嘅电视辩论之后做啲嘅调查分析吓，咁、譬如话哥伦比亚电视都嗰、那个调查就会觉得系Joe Biden 即系拜登个优势比较好啲啦，咁、去到CNN 美国有线新闻网络都觉得系拜登优势好啲嘅，咁、但系都有其他嘅调查做得唔系Donald Trump 即系特朗普都有佢嘅优势吓，但系成个嘅电视辩论咧，即系头先警长话斋。嗰、那個劣評都幾多，整體嚟講，90分鐘個半鐘頭到啦，有73次就係特朗普去打斷拜登嘅發言。其實大家可以諗下，90分鐘除73，不如咁啦，自由風節目，OK 嚇，我哋每一分鐘就打斷嘉賓發言，每一分鐘打斷嘉賓發言嗰時候，大家聽眾會點你感覺會點嘅咧？究竟係咁，所以嗰個混亂感覺出到嚟嚇，咁我覺得係有個真係少少系大家都兩敗俱傷嘅呢個效果就出嚟嘅。雖然話嗰、個辯論之後嘅各大美國主流媒體做嘅民調有正有反嚇，咁、可能而家Joe Biden 即係拜登嗰個嘅認同會多啲啦。但呢個係基於個特朗普真係太過霸道啫嚇，90分鐘73次插嘴咁樣， 同情啊，同情分啊， 同情分係 系啦，陈志杰，你嗰啲数字里边咧，我再补充啲啦，因为你头先都讲咗啦，即系外国媒体就一路都做啲统计嘅，即系今次呢个辩论里边。咁你头先你讲咗其中一个啦，就系特朗普啦，特朗普啊，就系73次啊，即系打断咗阿拜登。咁另外咧就系、是，但系双。就係、是、兩個人咧，即係比較之下咧，個發言時間咧，拜登係多啲喎。咁拜登咧就講咗44分鐘嘅嘢，咁特朗普咧講咗39分鐘嘅啫，反而係。咁另外咧就特朗普咧就駁斥對手咧就15次，咁拜登駁斥佢咧就得4次嘅啫。咁依場辯論裏邊咧，即係因為我今日都係有睇到啦。咁開場咧其實都已經估得到咧，即係特朗普呢個係一個策略嚟噶啦。即係正如你講咧，90分鐘嘅辯論你打斷人哋70幾次啊，咁基本上係一種即係幾滋擾性啦嚇。咁但係我自己的观感我就觉得咁，如果佢用呢个方法咧，其实佢应该系攞唔到分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大家我相信咧，佢个目的咧就系想用呢个方法咧，即系令到拜登即系可能招架唔住啊，讲嘢可能都甩漏啊，甚至可能即系有啲即系胡言乱语啊，咁即系希望啊打乱个阵脚啦。因为佢个估计咧，睇佢事前有人哋食药啊，有人哋即系成日瞌眼瞓嗰啲咧，都系讲紧佢嘅状态啦，系好低沉噶，即系好容易即系俾佢啲方法系打低嘅。咁但系今次我睇翻咧，拜登都基本上冇乱到阵脚啦吓，而且嗰句 quote 嗰个咁有啲人會用啊，即係佢叫你收聲啊，收聲啊，叔咁樣啊，咁呢啲咁咧，其實就冇失到分嘅。咁如果你自己冇失分，而又俾人哋睇得到，你用一種咁樣打叉人哋啊，志在擾亂式嘅戰略咧，就似乎亦都幫唔到特朗普好多。 其實係警長呢種泥漿摔角嘅戰略咧，真係冒險兵行險著嘅泥漿摔角。如果你泥漿摔角打到對手成身泥啊，咁啊，梗係算你搏到啦。但系唔系，即系打完之后，你身上嘅泥都几多，咁啊真系叫做系无法取得呢个优势啦，系。 因为咧，其实我睇翻即系特朗普以往嘅做法咧，都系轻咁样噶啦，因为有啲片段大家睇翻咧，佢上一次即系 竞选 希拉里啦， 系啦，咁佢都系即系对啲对手嘅攻击啊，嗰个方法咧都系惯用嘅。咁好啦，咁啊，电话机旁边嘅你，如果今日有听到呢个总统大选嘅辩论咧，就有啲咩心得啊，啲咩观察咧，可以同自由风分享一下嘅，咁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咧，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我哋呢个时间咧就请到一位评论员咧，同我哋都倾下关于今次个总统大选嘅首场辩论嘅。咁就系咧香港国际政策研究所嘅研究员咧，冯志正嘅，冯志正你好， 系你好， 你好， 系啊，我哋啱就讲紧，系啊，我哋啱就讲紧呢场辩论啦。咁我谂啊，冯志正啊，你都应该睇咗噶啦，系咪啊？咁你不如同我哋分析一下先啦，好唔好？你觉得今次两个人嘅表现各自点啊？ 其实我哋即系睇一场嘅总统嘅辩论咧，其实过往话乱咧就都乱噶啦，即系以前希拉里对呢个嘅特朗普都系即系有互相搭声嘅情况啦， 但系冇咁夸张喎，好似今次。 系啦，但系初选嘅时候可以更夸张嘅，咁但系今次见到呢个情况咧，其实有两样嘢我哋可以即系睇一睇。第一个问题就系、其实佢哋乱嘅时候，佢哋背后表达嘅政策内容有几多咧？结论系冇乜嘅，即系其实佢哋大家都系比较多少少系一啲冇任何嘅政策揭示啦，睇唔到两党嘅分野啦，亦都睇唔到方向啦。所以透过辩论底下得出嚟嗰个究竟？两个总统候选人一旦当选之后的政策有啲咩方向呢，睇唔出一个辩论上面的分别。但是从这个辩论上面呢，我们又可以见到呢，其实今次是整场辩论呢是有少少技巧主导 rather than 是我们见到一个很 serious 的政策讨论的。即譬如特朗普，我们好出奇地呢，其实都是即是相对地是比较多少少数据啦，多少少例子啦，比起他过往的辩论的话。咁但係呢就即係非常之攻擊型嘅，即係希望就係、刺激到拜登，然後講錯說話，又或者引用錯誤嘅數字，好似佢一如過往呢喺幾日嘅一啲遊行啊，又或者等等唔同嘅訪問底下可以發生呢啲事。咁但係拜登呢其實係比起希拉里年代呢亦都爭咗好遠，即係成個策略底下呢都係冇真係個少咗好多數據同埋少咗好多事實，可能因為真係都知道啦，過往喺整場嘅初選到至今咧，自己去講一啲嘅數字嘅時候咧，並不是好準確。咁所以今次咧喺成個辯論底下咧，你見到 Joe Biden 係除咗防守性嘅策略之外咧，係引用得非常之少嘅實際數據出嚟。咁所以睇起上嚟成場辯論咧，我哋就覺得似係一個即係辯論技巧為主啊，策略性為主。但是对于选民去选择两个总统哪一个好一点呢，我看上去就没什么有任何的影响了。 是啊 Jackie 啊，咁听你这么说似乎 Joe Biden 即是拜登就比较守的，特朗普就比较攻的，拜登就希望不要失分，特朗普就希望抢分那个格局，第一次的电视辩论。其实电视辩论对于真是美国总统的选情影响仲几大呢，尤其今次就算没有这个场电视辩论，双方立场都很明显的了，即是对于特朗普的粉丝来说呢，所有對特朗普不利嘅嘢都係 fake news 嚟嘅，即係假新聞嚟嘅都係。咁所以反而講非常痛恨特朗普嘅選民嚟講咧，就點都投俾佢嘅對手拜登嘅啦。咁所以電視辯論嘅作用喺邊度咧？係咪真係好似你所講係一個表演嘅場合，盡量得分或盡量失分嘅場合咧？一個。 如果我哋睇翻美國嘅過往咁多年嘅選舉啦，即係基本盤咧係非常之穩定嘅，所以一直以嚟咧電視辯論嗰個作用咧其實唔算好大，因為投俾共和黨嘅家庭咧不嬲都會投俾共和黨，投俾民主黨嘅州份都會投俾民主黨。個問題就係咧，其實透過唔同新嘅數據底下，可唔可以影響到嗰啲中間選票嘅地方？過往都有少少作用嘅，無論三場電視辯論等等咧，好多中間遊離嘅選民咧，的確係會透過比較即係收到資訊底下咧去作出佢嘅選擇。但係今次咧係因為喺美國嘅疫情情況底下咧，係有少少唔同，因為有啲部分州份咧嘅郵寄投票係已經開始咗，即係佢係未需要睇呢場電視辯論咧，就已經作出咗選擇。咁所以今次呢個電視辯論咧，佢嗰個嘅效果咧就比過往咧就再細咗少少啦。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咧？我諗從情緒上面嘅影響，從呢啲即係士氣上面嘅影響咧，係多過從個政策分析上嘅影響，都好難講話一個咁大嘅國家嘅總統嘅政策咧，只係需要90分鐘就可以聽得明，又都見到中間個差異咧，我覺得都真係即係唔係幾理性地選擇到嘅。 其实我谂呢啲咁大型嘅选举啊，或者咁重要咧，其实政策固然系其中一个重要嘅项目啦。咁、但系其实个人嗰种风格啊、作风嘅形象嘅都好紧要，因为大家知道美式政治咧，其实个形象咧好紧要噶嘛。即系虽然冯志正你讲话即系而家嘅影响细啊，但系你喺历史上咧，即系美国选举辩论咧，都有一两场好经典，即系话翻盘式啦，即系可以由一个即系未必好有利嘅话，甚至可能落后紧嘅咧，就上翻嚟嘅。咁但系今次里边咧就第一场咧，起码今日睇到咧就系即系据呢个 CBS 嘅民调讲啊，就有69%觉得厌烦啊，即系觉得根本上都听唔到佢讲乜。咁我谂大家可能即系冯志正，我唔知道你有冇听啦。如果听，其实你真系好多时系听唔到对方讲紧啲咩嘢嘅。咁我哋讲翻今次里边个选举啦。除咗我哋讲辩论咧，亦都有一啲数字咧，就系、譬如话现象啊，就话一啲媒体嘅支持啊，因为华盛顿邮报咧就都表咗态啦，咁就系希望系支持拜登嘅咁样。咁喺媒介呢方面，呢啲咁样嘅即系所谓 endorsement 啊，即系我哋讲叫做即系接纳啊，或者系即系支持某个候选人咧，又对个选情或者对佢嗰个胜算系有冇帮助咧？其实。 其实过往嘅睇法啦，就系无论一啲嘅 冯志正系对唔住，因为我想有少少消息，我哋讲一讲先，好嘛？唔好意思啊，阻一阻你。咁咧就系天文台喺傍晚7:50咧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嘅，咁啊听众要留意天气同埋交通状况啦。咁啊再讲一次，就系天文台喺傍晚7:50咧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观众听众咧就要留意天气同埋交通状况啦。好啦，咁冯志正，唔好意思，你继续。 咁啊，頭先我哋睇到咧，即係講緊媒體嘅參與，媒體嘅 endorsement 係咪重要咧？其實一直以嚟咧，媒體嘅 endorsement 同埋嗰個機構嘅捐款咧，其實都係反映咗成個美國選民嘅支持嘅。咁一直以嚟，邊一個媒體攞得多啲，邊個機構攞得多啲咧，都係代表住佢有勝選嘅機會。但係呢個咁樣嘅預測估計咧，其實係止於特朗普對希拉里，即係上一次選舉底下咧，就已經突破咗啦。你諗下上一次希拉里選舉咧，係壓倒性地多媒體支持希拉里嘅，但係最後喺啲關鍵嘅州份咧，都係特朗普贏咗。今次亦都係。咁亦都係壓倒性地咧，媒體係比較多支持呢一個嘅即係拜登，但係亦都係咁樣咧，導致出我哋有啲好大嘅疑問。過往我哋見到啲民調咧，其實都相對比較中立嘅，咁因為啲媒體都幾分嘢啦，咁然後大家啲民調公司咧都冇乜好似做得幾準確嘅。但上一屆選舉我哋就見到咧，特朗普嗰個民調根本上同個正式個結果咧係有一個幾大嘅差距。今次亦都係我哋相信會有咁嘅情況，所以係令到個結果係更加之難去預測嘅。 咁喺今次里边咧，都有啲人即系留意到咧，就系即系其实嗰、那个即系对拜登嗰个反应啊，或者支持咧，即系正如头先提到话《华盛顿邮报》嘅时候咧，佢都系话咧，今年里边咧就可能有个民情嘅情绪咧，就系话咧唔好理边个，总之咧就想即系踢走啊呢个特朗普嘅啫。咁但系佢当然咧就兜翻住咧，就话拜登咧就唔系咁差吓、即系都投得过嘅咁样。咁呢种情绪即系话系特朗普系咪真系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即系话真系？美國人已經即係好想佢係透過今次個投票選舉將佢踢走嘅咧咁。而家喺個成個民情民意嗰方面嘅解讀或者即係你掌握到嘅美國而家嘅政治咧，呢方面係咪真係咁嘅情況啊？ 其實美國入面去睇今場嘅選舉啦，或者大家都見到啦，其實就唔似係 Donald Trump 對 Joe Biden 嘅，感覺上咧係比較似 Donald Trump 對於反 Donald Trump 嘅人。嗱，畢竟咧喺成次美國嘅民主黨初選入面，你都見到啦，拜登唔係跑第一嗰個嚟嘅，甚至乎喺中間陣營佢都未必係跑第一嗰個嚟嘅。咁只不過係因為喺一個妥協嘅情況底下，大家決定為咗要反對 Donald Trump， 就揾一個共主出嚟，而呢個共主咧。大家都覺得 OKK 啦，咁就揾咗 Joe Biden 出嚟。咁所以你見到咧，其實拜登自己嗰個吸引力咧係非常之少嘅，比起過往希拉里嘅熱情係爭好遠嘅。咁但係究竟呢件事係咪會影響到佢嘅選票咧？咁一個就的確真係一個即係有趣嘅疑問啦。如果我哋睇咧選票嘅話咧，就一人一票咧就摸出嚟嘅。咁當然之後會有一啲選舉人嘅調整啦。咁但係一人一票嘅意思咧，就即係無論你有幾愛佢咧，你都係得個一票嘅啫。特朗普而家或者拜登想要嗰個策略咧，就係大家唔需要好愛呢個拜登。不過咧，希望你足夠人多，咁然後就贏到佢。咁川普咧，其實佢就唔係用緊呢個策略嘅。佢過往一直以嚟咧，都係諗緊你只要愛得佢夠深咧，其實你可以感召到其他人嘅。咁所以呢一個係兩個完全嘅唔同策略嚟。咁但係你話其實拜登其實喺今次嘅選舉底下，佢點解成日都隱形啦？今次用一個咁防守性嘅策略啦，只要唔好錯就有機會贏啦。其實元起咧都係嚟自呢啲策略上嘅分別嘅。 咁即系特朗普系自己同自己跑咯，真系差唔多系。 其实好似嘅，你如果你睇睇翻或者香港嘅选民咧，会记得翻咧，就系香港嘅区议会选举，好多时候我哋都系相对咁样咧，就系唔单止系要支持泛民主派或者支持建制派嘅，好多时候如果嗰位泛民主派或者建制派比较惹火啲，受人哋唔系咁支持多啲咧，对面只系出一个素人出嚟咧，都可以赢咗佢。其实今次嘅情况咧，同特朗普有少似，就系其实特朗普虽然佢做少少政绩，亦都做咗好多唔同嘅嘢，但系佢一直以嚟都系一个非常惹火嘅人。究竟而家系惹火嘅人多，定系支持佢嘅多咧？就暂时未睇到嘅。 相当有争议啦吓。嗱，我哋亦都睇翻咧，今次嘅辩论里边咧，其实就时间最多嘅咧，就系倾嗰个疫情啊。咁啊，亦都有拉到奥巴马个医改啦吓，即系话到底个疫情里边咧，到底美国人能够即系受到几多即系医疗嗰方面嘅照顾啦。咁啊，冯志正啊，按照你自己睇咧，譬如话疫情喺今次呢个选举里边咧，会唔会成为一个系都几主要嘅话题，同埋会唔会影响到即系特朗普连任呢个胜算咧咁？ 如果睇翻美國嘅民調公司出嚟嘅報告啦，即係其實有三大嘅因素咧，係影響咗成個選舉嘅，即係佢哋覺得邊幾樣嘢最重要。咁當然係有疫情啦、經濟啦，同埋第三個咧就係對華嘅策略或者一啲外交策略。咁疫情咧其實擺得相當高，但係疫情同經濟咧都係一個即係互相扣連嘅關鍵。咁係去到最後會唔會影響選舉咧？咁當然會嘅。咁但係今次喺選舉辯論上面咧，其實睇翻三場嘅未來，加仲有兩場嘅選舉。辩论啦，咁啊，其实呢啲辩论咧，其实呢一场咧会比较集中多讲内政问题，集中多讲一啲即系自己具体政策问题，所以你发觉咧喺个疫情嘅讨论咧系比较丰富嘅，甚至乎之后讲少少经济咧都系比较丰富。咁但系喺呢一啲咁嘅内政问题上面咧，一直以嚟咧都系一啲挑战者咧系比较优先或者优胜嘅地方，因为佢喺呢四年五年冇做过任何政策噶嘛，即系佢只不过系需要 challenge 在任者，其实佢而家做紧啲咩政策咧就已经足够。咁但系如果我哋见到今次呢个场合啊，大家好似特朗普其实被挨打的情况底下，原来都不是那么挨打的话呢，其实我们反而有少少担心，就是之后如果我们讨论到外交问题上面，会不会即特朗普反而就可以在一个比较大的优势的情况底下，就跟这个 Joe Biden 呢就真的可以有个正面的交锋了。 优势是不是就是说特朗普不断就是对华政策更加强硬，还有指责拜登不够强硬，而特朗普他做过的事就是最好的力证呢？会是 其中一個當然是政策的討論啦，咁但係睇翻今日呢個即係特朗普嘅 tactic 咧，其實都好少同大家講事實或者講政策嘅。喺外交上面咧，最大今次特朗普嘅攻擊嘅對象咧，就係 Joe Biden 嘅屋企人嘅醜聞，就係佢究竟佢嘅兒子收取一啲外國嘅即係薪金嘅時候，係咪過高啦？係咪背後係話俾大家聽，就係拜登嘅家族或者暗示拜登嘅家族同俄羅斯同埋中國咧係有啲勾結嘅？咁呢個第一個佢哋嘅醜聞或者傳言啦。咁但係你係從呢個情況睇下，你發覺下一次如果一講外交情況，當然特朗普一定會講自己政策，但我相信更多時間咧會講喺呢啲醜聞身上。 咦？即係阿拜登個仔或者係佢自己個女都有可能會去上鏡喎，真係。 是啊，咁所以你見到呢，其實尤其是今次呢，喺成個拜登比較防守式嘅策略底下，你發覺特朗普講任何政策，講好多包括疫情啊、經濟等等嘅問題，鎖國喺希望落返個經濟問題底下呢，拜登呢都相對地比較一笑置之嘅，亦都係有陣時會可能為一兩句呢就去反諷返特朗普。但係一講到拜登兒子嘅問題嘅時候呢，你發覺其實佢都有少少情緒嘅，咁而且亦都係唔係懂得點樣去反應。咁所以喺今次呢啲咁樣嘅反應底下咧，我哋都見到，其實如果下一場真係講外交策略，真係講到好多佢兒子同埋俄羅斯同中國嘅問題嘅時候咧，拜登係有機會咧個防守咧係失效嘅。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馮志正。 唔該你。 咁啱同我哋傾嘅就係香港國際政策研究所研究員啊，馮志正嘅。咁我哋而家傾緊就係關於你美國第一場嘅總統選舉啦。咁啱頭先就做啲分析啦。咁啊，陳志傑啊，不如即係總統選舉最簡單兩個人啦，一個贏一個輸啦。咁你按照你自己嘅分析、你嘅認識啦，或者你嘅估計啦，咁你認為邊個勝出喺今次個選舉裏面機會大啲嘅？ 咁關鍵就係嗰幾個搖擺州份究竟搖擺咗去邊度啦？目前嚟講咧，拜登 仲係有民調嘅優勢嘅，因為美國係選舉人票，唔係直接去統計票數嘅多寡，係喺每個州份邊個候選人贏咗，咁嗰個州份嘅選舉人票就係佢嘅。咁根據搖擺州份咧，拜登咧仲係喺比較多嘅州份係仲有semi 嘅差距，但係得承認就係話，我哋要承認佢個差距收窄緊嘅係，經過呢幾個月咧係收窄緊嘅係，所以都越來越難睇咯。我諗我哋要睇就係個搖擺州份嚇，咁究竟拜登嘅差距同特朗普嘅差距有幾大，仲可以維持幾耐？ 即係你頭先講咗個制度咧，即係美國嘅制度咧，就唔係我哋叫做投票咗幾多，邊個得票多贏咁啊。其實如果得票計咧，上一屆希拉里已經係多過佢啦，已經係啊。咁啊，不過就喺失咗呢啲即係可能搖擺州之後咧，就計翻個選舉人票咧，就結果掉落敗啦。咁到底今年裏邊會唔會又再重演呢個情況咧？就未知嘅話。咁另外仲有一個變數咧，幾有趣咁就話特朗普到底肯唔肯認輸啦？肯唔肯和平交出呢個政 權？係啦，佢輸咗之後，佢話佢啲口風都幾強硬嘅，依家 即係好難估計啊。咁好啦，咁今日傾我哋嘅時間夠啦，拜拜， 拜拜。